人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中部和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南风达7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东沙吹东南偏东风5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466点，升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39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日元109.36，瑞士法郎0.895，加元1.21，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418，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898.14美元，卖出价系189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8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柳暗频道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边28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6%啦，咁啊，见到出边嘅天气方面咧，今日都系阴天噶啦，咁啊，朝早嘅时间咧亦都有落雨嘅，咁啊，而家出边咧我就喺直播室啦，咁啊冇窗口嘅，望唔到啦，不过咧就可以睇一睇你头先咧，即系六点前啦，咁我翻嚟嘅时候啦，都仲系有啲雨水啊吓，咁啊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吓。直播室入边，今日朝头早嚟到星期五嘅时间啦，6月11号，咁啊继续有白元浩喺直播室入边陪住你哋，喺晨光第一线入边一齐倾下偈。 晨光每日一格。 嚟到星期五嘅时候咧，每一个人都好需要咧为佢自己一个星期嘅工作咧就做一个小小嘅总结。千祈唔好睇少呢啲小小嘅总结啊，因为好多时咧都可以往往为你下一个星期嘅工作咧就做好一啲好重要嘅功夫。你能够咧就系先检视一下今个星期嘅工作上或者学业上一啲嘅对与错、是与非或者得到嘅乜嘢，又或者今个星期做得有啲乜嘢系唔够好嘅。检视一下个人咧，令到个人可以喺下一个星期嘅时候重新又再规划一下，或者微调一下自己嘅工作啊，各方面，令到自己可以更加啊喺下一个星期就得心应手啦。呢样嘢非常非常之紧要嘅。你又会唔会经常嚟一个总结咧？即系好似啲人咧，每日都要卖数咁样。不过佢咧自己帮自己做一个小总结，就是、一个星期做一次。咁一个月咧就太耐啦，同埋一定会唔记得嘅。一个星期做一次咧，咁可以令到你可以进步不少嘅。你会唔会有呢一个嘅习惯咧？如果冇嘅时候，会唔会尝试培养一下呢一个嘅小小习惯，令到自己咧就可以每一次都系有一个好好嘅进步。 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早上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早上的晨光 Coffee Time 又是我林慧 Barbie 啊。疫情以来大家都见到了，香港的市民对于行山的热情好像有增无减。在郊外郊游或者行山的时候，其实都有机会撞到蛇的。万一真的不幸被蛇咬伤，就要小心处理伤口了。早前见到内地媒体报道，说有一个男人早前散步的时候就见到一条毒蛇，他竟然试图想将它活捉来泡药酒，不过就被蛇反咬一口。情急之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得电视剧多，他真的用回同一个方法，自己用口啜回毒液出来自救。但是就因为吞了毒液，所以就加剧了中毒的症状，性命垂危。这名男子事后被送到医院，好彩救得回。媒体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忆述被蛇咬了一啖之后，伤口马上就涌出鲜血，手腕觉得好胀好痛，情急之下就用了这个自己用口吸住毒液的方法了。不过之后他很快就出现了牙龈出血、嘴唇发麻等等的症状，更加在回家的途中昏迷倒地。好彩有旁边的家人见到他，即刻帮他报警送去医院。一听都知自己用口吸住毒液这个方法是大错特错了。根据香港医疗辅助队的资料指示，如果万一真的遇到毒蛇被咬伤的话，过于紧张或者即时走动，就有机会加速血液流动而导致病情加剧。所以有几个重点要提一提大家。第一，要即刻用番碱或者清水彻底咁样冲洗伤口。这个冲洗的动作要维持一段时间，直至到你觉得伤口的表面和内在的部分都彻底消毒干净。第二，就是要将受伤的部位垂低，低过心脏的位置。第三，可以用一些弹性的绷带包扎，但是千祈不要将伤口包扎得太紧，因为这样有机会令到肢体坏死的。第四，就是应该尽量减少活动，最好是不要动，在原地等。如果旁边有朋友的话，可以尝试跟你聊聊天，安慰一下自己的情绪，以免因为情绪激动、太紧张或者是因为运动加速了血液的流动，这样就更加危险了。最后，如果情况许可，可以将咬人的毒蛇一并这样带去医院求医。当然应该都没什么机会捉到条蛇，亦都不懂得捉它，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用手机拍一张照片作为记录。当你去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和专业的人员就可以视乎条蛇的品种帮病人注射血清了。一朝被蛇咬真的可以惊足十年的，这些咁可怕的经历当然不希望你会遇到了。不过点都好啦，行山之前真的要做足准备的。准备下万一你真的遇到这些咁惊心动魄的事情，应该要怎样处理呢？建议一些初级的行山人士最好不要自己一个人去了，起码有个朋友在身，有什么事都有人帮到自己嘛。当然亦都不要挂住打卡和看手机，要望清楚条路，以免到时真的考验这些毒蛇的时候都要跑得快一点嘛。 或美梦未成真，光阴总有些步行，曾为理想不忿，对爱情亦过于上心。让岁月逐年重温，坐在过山车看人生，从高峰一刻不免瞬间下沉，而好风景已留住在我心。一年又过去，小小女人死不去，抹走我泪水。未来万岁，开不开心那需你允许我，有我安睡。再不似傻女，从前微笑似负累，要放手才能走下去。从无惧脚踏地雷，世间惊险却仍可英勇面对。 必定无原因，庆幸有些不便至今，仍多么感激经过每位路人，陪当天的我甜蜜或痛心。也年又过去，只是女人因死不去，抹走我泪水。 出边二十八度啊！ 我系梁明忠，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即系六日啲天气就一般啦，不过有啲地方都可以介绍定俾你，因为啱啱就开咗一个咧叫做海下游客中心啊吓，咁啊早两日咧咁啊开咗幕啦。佢又位于边度咧？位于西贡啊，西郊野公园啊，坐落喺呢个海下路旁嘅，咁啊距离呢个海下村以及咧就小巴站咧就好近嘅啫，大概200米左右啦。咁啊，到咗海下村，咁啊，湾仔半岛行山嘅朋友嘅话咧，咁啊，不妨咧入去呢一个嘅游客中心嗰度参观啦。啊，湾仔半岛行山咧，就湾仔半岛系一个地方嚟嘅，就唔系港岛个湾仔啊，千祈唔好误会。入面除咗咧有传统嘅展览厅之外咧，仲有 VR 哇，就系想同你讲下呢个 VR 啦，呢个 VR 互动式嘅展览啊。不过都讲咗先，其实呢个游客中心咧嘅草地以及厕所咧系24小时开放噶，而且中心入边仲有咧就系加水站。咁啊，行山人士如果行到附近又想 feel 啲水，就想加啲水嘅话咧，咁啊只要自备水樽咧，你就可以入去加水啦。好嘢，几蚊都悭翻。啊，睇翻呢一个新嘅展览厅咧，咁啊就系、是、啊。一个 VR 互动形式的展览来的，也是海岸公园的游客中心。在这个海下游客中心呢，有一个开幕仪式啦，之前的时候告诉大家有什么玩。好啦，海下游客中心的展览厅就介绍了海岸公园的管理和保育设施，还有一些不少得的呢，就例如海洋生态、海下的历史同埋海洋面对紧嘅威胁等等嘅教育资讯，即系都系同环保嘅息息相关啦。比较上特别嘅咧，就系一个虚拟实境 VR 嘅技术制作互动式展览，一个叫做向海底出发。 咁游客咧就可以透过呢个 VR 潜到入去呢个水底嘅世界嗰度。另外有一个展览咧就叫做海下海岸逐只睇，咁啊用咗咧就 AR 嘅扩增实景。扩增实景咧，即系可能你拎住个电话啊，不断睇呢一个屏幕嘅时候，不断喐嚟喐去咧，你就可以透过呢个屏幕见到好多咧就不同嘅事情啦。海岸游客中心啊，逢星期二啊，同埋公众假期除外啊，逢星期二以及农历年初一、二咧就休馆嘅。咁啊，接待处咧由早上嘅九点半开放时间好紧要，可能有啲人中意行夜山嘅咧，咁啊去啊冇乜用。不过有一个即系草地同 feel 需要廿四小时啊吓。如果你接待处咧就早上九点半开放，至到下昼嘅四点半嘅。咁啊，头先提过啦，咁啊，呢一个嘅叫做草地开放时间啦，厕所嘅开放时间咧就24小时嘅，有呢个加水站，只要咧准备定水樽咧，你就可以咧喺入边咧有成功加水啦。好啦，另外一个咧都系几值得留意嘅咧，就系咩咧？咁啊，而家都话抗疫期间啦，好多时抗疫抗到咧，我哋自己都闷啊，个个咧都想去旅行。早前政府咧就宣布最快就喺七月就会推出咧就邮轮公海游啦，咁啊计划暑假就俾邮轮恢复翻咧就系出海嘅，咁啊等市民咧就可以去一个 seacation， 哇而家咩都 cation，seacation 啊，咁啊可以咧就出发，咁啊令到大家有一个旅行嘅感觉，咁所以咧大家亦都可以留意翻咧就系各大旅行社啊吓，咁啊亦都咧陆陆续续啊吓会有越嚟越多咧就系邮轮公司咧就举办一啲嘅团嘅。咁游轮上面当然有咩玩啊，即系大家都熟过我啦，我自己都甚少上游轮嘅。咁但我仔都系上过一次，都系好多年之前细个嘅时候上。新嗰啲游轮啊，都应该好靓噶啦。以前咧就睇过啲广告就话，哇，好似一个识得行嘅 shopping mall 咁样。入边咧就有好多嘢玩啦，小朋友有好多嘅儿童游乐天地啊，最紧要就系儿童游乐天地。即系大人咧一家大细上去玩，细路仔玩得安心咧，大人就可以安心购物啊嘛。都系呢啲道理噶啦，好啦，咁啊而家咧都越嚟越多咧，就系呢一类型嘅叫做海上游轮啦，咁啊可以咧就俾大家报名啦，啊政府咧都努力啊，希望咧就快啲做好旅游业，咁啊等大家咧市民就可以多啲咧就出去玩啊，玩到自己想玩嘅嘢，个个咧咁啊 happy 啦，系咪？冇意思噶，同你讲话 staycation 可以去游轮玩，但系又搵嚟呢一只终于不回来。冇意思噶，真系冇意思噶。 终于都不回来，终于可找个别人爱，终于哭泣不需要被怪，最是场意外。讲好的不回来，不必苦苦去挽留我。终于一天发现我撞在某个角落，在某个角落。高铁痴恋。终于亲手把一切结束，终于呼吸都可以凝重，天宽广得可以放空，今天不必委屈再痛痛，终于开口不需抵抗指控，终于苏醒我亦能脱俗，今天开始我早曾救赎，赎回我羽翼高飞找近我。 终于不回来啫，我转头就翻嚟噶啦。咁我去边啊？哦， 我都同你一齐听听新闻啫。嗱，六点半钟之后咧，咁新闻简报继续先住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朝早嘅时候有白元乐陪住你，睇睇你啦。而家出边28度嘅气温啊吓。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警方大约凌晨两点接获报案，指黄大仙着陆街一间店铺发生爆窃案。65岁男负责人报案嘅时候指，发现铁闸被撬，怀疑遭到爆窃。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点算，遗失总值大约200,000嘅花胶同鱼翅。案件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对一名42岁女子控以一项阻碍公职人员执行公务罪。警方指，警员在1月20日在土瓜湾截查一名女子，要求她出示身份证明文件。她情绪激动，拒绝听从警员指示。经劝喻和口头警告之后，仍然不出示身份证明文件。寻日对她控以一项阻碍公职人员执行公务罪。案件在今个月24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今年1月在土瓜湾截查一名42岁姓刘的孕妇期间，被多名警员压倒。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其后对一名女子表示慰问，不同意警方使用不必要武力，会就相关投诉全面调查。外交部驻港公署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英国政府发表的香港问题半年报告。公署批评报告罔顾事实、混淆是非、赤裸裸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严重践踏包括不干涉别国内政在内的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敦促英方放弃殖民旧梦，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中央推进完善特区选举制度，特区顺利完成本地配套立法，有效堵塞香港法律制度漏洞，维护特区政治稳定和政权安全，开启香港良政善治新篇章。英国首相约翰逊同到访的美国总统拜登在七国集团峰会前夕进行私人会面，今次是拜登上任后首次外访。约翰逊同太太西蒙兹在海滨度假胜地卡比斯贝一同迎接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约翰逊将会同拜登稍后转往康沃尔，同七国集团峰会前夕在七国集团峰会前夕举行会谈，将会是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后七国集团领袖首度面对面举行峰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阿 Lu， 我找到一条新的财路啊！ 咩啊？ 炒地 咩地啊？ 炒地域的名字啊，即系 .hk 啊、uk 啊嗰啲咧。 唉，冇用的，前排有个网站设计师啊，佢啊买咗阿根廷的 Google 域名啊，最终啊连自己的本金都收不翻，要双手奉送俾翻个域名人哋啊！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志 兼职会者。 小姨， 是小姐，这个是我们的 menu， 看看你要些什么。 哇，这么贵的。我要两份 H， 一份 O， 化合物来的一只杯得了。 你真的要水是吗？ Yes， this is H2O。 化学元素听落好像一大串密码。 元素有成百几个，有什么用的？ Sam 上创实验室为你解码。 今集讲化学元素 ABC。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周家俊、 杜婷主持。 Sam 上创实验室。 我想到申请做什么电台节目啦？ 咁你填咗申请表未啊？ 申请表格系点填？ 想制作电台节目，除咗要有桥，仲要识填表。 先上 cibs.rthk.hk 开个 account， 填写申请人资料、节目大纲、13集内容，上载 MP3 介绍声带，填写埋制作班底， 申请资助嘅预算表， 就系咁填填下又填填下。 填表有困难，打嚟揾我哋。 23312334。申请帮到你， 申请要及时，死线唔等你。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6:36嘅时间，咁 Happy Friday 嘅早上，打俾 Happy 嘅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白元浩。 系星期五啊，最要个个都 happy 皮啦，我觉得。 咁点解要星期五先 happy 咧？ 星期五咧，工作完之后咧，个人可以放松，放松咗个人啊，特别开心啊嘛，系咪先？ 系唔好咧，将呢一样嘢咧放诸一个礼拜七日得唔得啊？ 咁啊，梗系 happy 啊，仲好啊！如果咁样，我系惊大家星期一嘅时候咩 Blue Monday 啊走晒出嚟咋？ 又系咯，即系成日话咪 Happy Friday、Happy Weekend 咁啊，弊家伙啦！咁星期一至五咧，咁点算咧？ 系啦， 又 happy， day day happy 啊！我哋要 day day happy 啊！话说咧，我都要出卖我同你之间嘅一啲私隐先。 哦，咩事咩事？ 咁啊，早两日咧，咁我同阿白元龙喺走廊行嘅时候咧，咁啊产生咗以下呢段对话。咁我就话啦，我话白元浩，你咁急去边啊？喂，帮我仔注册啊！我话咩注？注咩册？小学派一位啊，要去注册。咁我话，咁点解要你去注册咧？喂，梗系要家长去啊嘛，因为阿白元浩个仔系啱升小一，要家长去注册啊嘛。咁我话，咁系咪你读书啊？咁白元浩话唔系啊，个仔读书。我话，咁个仔读书，咁梗系个仔去注册噶啦。咁即系个仔唔使去，要个家长去咧。咁啊，于是即系有一段咁样嘅对话。咁其实咧都几唔知讲乜嘢嘅。咁但系咧，我就即系一路系呢段说话咧喺我脑里边不断盘旋。咁我就话啦，究竟点解而家咧，即系而家，而家啲家长要为啲小朋友做咗咁多嘢，而系我哋以前系唔使嘅，好奇怪嘅呢一样嘢。 系嘅咩？以前唔使嘅咩？我见我阿妈都周居劳顿嘅，为咗我。 咁我同你个年代又争咁啲啦，系咪先？嗱，譬如话咧，喺我同你嘅小朋友咧，其实争咗三个 generation， 应该生咗三代。咁你同我即系争两代啦。好啦，咁小朋友，我哋小朋友个年代读书嘅时候点样读呢？如果升小一，咪自己考试啦。冇乜人会逼你读书嘅。咁你就系话，哎呀，读多啲书啦，读书少咧， 你就會好似阿爸，因為我阿爸係做地盤噶嘛，佢讀書少咧，就好似阿老豆咁樣做做地盤噶啦。咁跟住我哋咪哦咁啊，我唔想做地盤，咁咪讀書啦。咁但係都唔會話好刻意讀，都要睇自己個能力啦，咁樣咁啊，盡量讀啦。好，咁到去到呢啲所謂嘅公開試考完之後，咁跟住放榜，咪自己翻學校攞咯。 係啊， 小學嘅時候都係嘅啫嘛，咁咪自己翻學校攞成績表咯，攞完成績表，跟住咧就話俾你聽啊。翻之后就会同你讲，你读咗呢、這个考到呢间学校啦，你翻话俾屋企人听啦。咁、 啊、 我哋咪攞住张成绩表，翻上屋企话俾阿妈听，阿妈我读咗呢间啦，跟住会咁样。 系啊，以前唔会话咩阿爸阿妈跟埋你一齐啊， 唔 会 噶，唔会噶。以前阿爸阿妈跟住翻去俾人笑噶。 系啊， 好啦，咁跟住如果你系屋企人，攞到嗰张嗰个派位表， 嗯， 然之后个反应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唔会理你究竟排咗边一间、 啊， 而只会觉得究竟呢间学校嘅学费贵唔贵， 系嘅咩？ 就系、是、咁样嘅啫。咁即系话知你系 band 几啊，冇所谓嘅，因为以前又冇分 band 几啊，老老实实啦。咁净系知道大约喂呢啲学校好啲，嗰、 啊、 啲学校话啊，而家都可以讲得名添啊，即系譬如威灵顿咁样嗰啲，都系出去玩嘅啦。冇、啦。呢间学校太远、哦，近啲好、哦，因为巴士即系坐巴士钱贵啲啊嘛，如果远啲就 系啊系啊 系啊，系咁样嘅啫、哦。而家我听你讲，哎呀，又要第一志愿，又要第二志愿，定、 啊、 第三志愿咧？咁第二志愿都唔满足，都要第一志愿。 嗯， 即系要系咁样，成个思考模式咧，同以前真系唔同晒。 系啊，而家好多好夸张啊，甚至乎咧，抽到第二志愿都仲要扣门扣翻第一志愿，又或者好似我自己本身住大埔区咧，哇，有啲元朗嘅人特登山长水远走嚟读书，我真系觉得好匪夷所思啊！因为真系好远嘅，元朗走过嚟大埔嗰条粉锦公路真系好长嘅、哦。 咁即係佢係好心儀嗰間學校， 佢應該係好心儀， 跨區都冇所謂。 係啦，咁但係我自己都有諗過啊，我如果住大埔好唔好？譬如跨區去出返九龍讀呢，我都會覺得咁小朋友真係好辛苦，你周居勞頓返到學校都攰啦，仲點有心機上堂呢？即係我會咁諗囉。 喂，不如咁樣啦，以後唔好揀咩第一志願、第二志願啦。第二志願都唔可以滿足嘅時候，以後嗰個應該叫做唯一志願， 唯一嘅志願。啱啊！ 我淨係想揀嗰間啫嘛，咁你俾第二間我都唔高興，我都要去扣門嘅時候，咁應該以後就填一個唯一志願，咁就算數啦。 係咯，啊，可以提議下教育局喎呢個。 係啊，咁你揀咁多做咩啫？你之前咧，你又要啲家長又要做功課喎。哎呀，第一間咧係咁樣，呢間咧就好啦，個歷史係點樣啦？以防萬一做定個第二志願先。我好相信第二志愿你哋当时揀嘅时候你哋都要做功课啦、 啊、 即係都要搵下呢间学校嘅背景啦。咁、 啊、 原来搵完之后最后我都系唔要嘅。咁点解要咁辛苦嘥咁多精神搵个第二志愿出嚟呢 有啲家长呢就醒目嘅，佢哋有啲咩叫三条一㗎嘛，即係你要揀几个 category 呢都系揀晒第一嘅。咁如果都抽唔中嘅话呢，咁佢就有啲学校呢就话如果你要扣门嘅时候你一定要有三条一，我哋先至会接受你扣门㗎，又有啲咁样嘅规矩㗎。 三条一 系啊， 我跟唔到个时代啊 ，sorry， 好复杂啊！嗰啲你真系，你问我我都头都大啊！你问翻 Miss Lam 咧，我哋要 嗱，基本上咧呢啲咁样咧，同即系作为家长啦，同个细路冇关啊。作为家长，即系话你要数学叻啦，你要社会学科叻啦，因为你知道晒所有嘢啊嘛。咁你要譬如话人际关系要叻啦，心理关心理上嘅料叻啦，因为你都要。除了你顾个细路嘅心理咧，我相信你要顾埋你老婆啦，或者老婆都要顾翻你嘅心理啦。 系啊， 咁即系你作为一个家长，其实你已经系一个专才啦。 系噶， 咁你个细路使乜读书咧？你去教咪得咯。 嗱，有一样嘢真系，有一样嘢真系读唔到啊！钟哥，你有所不知啊，即系抽学校呢家嘢咧，家长有一样嘢一定要啊，系运气啊！你知唔知啊？运气真系冇办法读，你电脑抽奖即系都系你搞猪。你真系控制唔到噶喎！ 嗱，白元老，如果你讲运气呢一样嘢咧，咁我想问问你啦。如即系我相信啊，好相信人嘅一生嘅运气咧嘅 quota 系有限嘅，真系唔会多嘅，即系得咁多就得咁多。你想你个仔喺细个嘅时候读书，已经用尽咗佢嘅运气，排到第一志愿啦。你话是呢啲运气留翻将来佢出嚟社会做事？先步步高升 啊！如果俾我選擇嘅話，留翻將來啦。 咁而家理得佢派乜嘢學校呢？ 而家用咗我啲運氣啊嘛，你明唔明啊？我填噶嘛。 而 又系、哦、辛苦家长们啊！ 系啊， 而家读书嘅小朋友咧，系比我哋以往咧就会系冇咁多忧虑啊，因为咧其实忧虑仍然在啊嘛。但是只不过忧虑以前在我们身上现在转嫁了下去家长身上。 是的，是的，现在做家长辛苦很多啊。 不要想那么多了，喝杯吧。 哎，喝杯喝杯。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天。灯光在 眼，晨光百科。 唉，朝头早吴国业讲咗好多心底话添。好啦，6:44嘅时间啦，出面依旧28度。喂，今日真係要带把遮喎，咁啊出面呢有几阵骤雨下，有多云。不过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如果有遮嘅话，太阳出嚟都可以挡一挡太阳嘅。遮呢就唔係话一揈就干嘅，虽然有啲声称一揈就干嘅遮，不过我觉得用下呢都好快脆都系会湿㗎啦。好啦，不过咧声称啊，好快脆咧就可以揈干嘅遮或者一般嘅遮，其实大家都系用咗一种扇水嘅功能。有啲遮咧就点样揈咧都系湿嘅。个原理就系因为咧就在于呢一个嘅纺织啊编织就嗰把遮啊嗰啲布料编织啦，以及咧用嘅物料，甚至乎雨伞上面嘅防水层到底系做成点噶？落雨落得多咧，这个防水层的而且确都会揼烂嘅，即系好似汽车嘅镀膜一样。你嗰只镀一次就一世咩？唔系噶嘛。好啦，落雨落得多，咁你嗰个叫做防水层咧，啊油剥落咯，咁样咧就会大大影响咗一把雨伞啊，佢自己去到挡雨嘅能力啦。啊，曾经咧都有啲做过实验嘅，就话到原来咧一把遮成日落雨拎佢用啦，但系太阳。猛嘅时候，你又拎翻佢出嚟晒嘅话，晒把遮啫，或者你中意挡太阳都得嘅，晒一晒佢咧，佢都可以有效令到咧就系表面上啊嗰啲嘅涂层啊，又或者咧就系雨伞上面嘅一啲叫做微孔咧，可以好好地唞下气，修复翻，咁啊增加翻佢嗰个扇水嘅功能。要做到一把好嘅遮咧，的而且确系相当之难嘅。咁啊，但系讲到遮嚟讲，啊有好多嘢可能我哋都唔知噶。原来遮当初发明咧就唔系为咗挡雨噶。其实啊，当初咧呢一啲嘅叫做遮嘅发明啊，真系我嚟遮太阳嘅。去到而家啦，就具有一啲防水功能嘅遮，所以英文先至叫做 umbrella。海滩上面出现嗰啲咧就太阳遮，咁啊其实咧都系不一样嘅，原本系有太阳遮先嘅，同埋仲有啊，喺发明咗遮之后咧，去到18世纪嘅中期，雨伞一直咧都系女性专用嘅配件嚟嘅，你睇翻好多以前嗰啲都系咁讲啦，哇，啲女士雍容华贵，拎住一把好靓，好似有埋 lace 嘅遮咁样，系一种咧高贵。以及咧就系时代嘅感觉，哇！好啦，第一把咧就系男性用嘅遮咧，就系嚟自好多雨水嘅英国啊。其实以前啲人咧系唔拎遮嘅，即系讲紧1750年之前未有遮嘛，咁咪唔拎遮咯。咁点啊？着雨褛咯。唔同地方咧都有好多挡雨嘅方法嘅，或者你睇以前嗰啲咩攞啲禾秆草整咗一件衫咁样，咁啊可以又扇下水啊，佢系嗰种扇水嘅功能，即系一条一条禾秆草啲水雨水滴咗落去之后咧，又扇走又扇走，用呢种嘅方式咧，去到咧就做咗一个叫做挡雨嘅功能嘅，咁啊啲水扇得快咯，越扇得快咯，咁你个身咪冇咁容易湿啦。 会束手话，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慢一些可以吗？ 八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5%，佢系阿 Deep 吴浩康十倍速啊！如果你仲未起身，十倍速起身啦、 啊！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嘅时候咧，又系介绍一啲行山嘅路线俾大家噶。咁啊，有好多行山嘅朋友咧，上到山嘅时候，净系顾住行，忘记咗咧，会附近都有好多咧，就系靓嘅建筑物啊，或者靓嘅指示牌啊，甚至乎有好多香港嘅故事喺入边嘅。所以今日朝头早咧，我哋亦都咧就系邀请到啊，好好过生活导赏员阿玲喺度。你好，阿玲。 你好啊，小伯。 你好啊，嗱，今日介绍呢条路线系边条咧？ 嗱，今日介紹呢條路線，其實可能好多朋友都行過，但係佢唔知道原來佢已經行咗、 嗯， 就一條叫做孖藤古道嘅地方。 孖藤古道啊， 係啦， 哦，藤係藤樹個藤，樹藤個藤。 藤係藤，其實係烏蛟藤。 哦，烏蛟藤。 係啦， 係啦，咁孖藤咧？ 孖就係阿媽佛。 哦，阿媽佛，喂，呢、這個好似好耐之前嘅地方嚟嘅喎。 是啊是啊，其实呢我想烏蛟藤真的很多朋友去过。咁而呢其实只要你由烏蛟藤一路行去呢个嘅荔枝窝呢，咁好大机会只要你唔系行上阿苗田嗰条线呢，你好大机会其实都会经过孖藤古道。咁、 嗯、 但系可能大家就忽略咗啦，而经过嗰个好重要嘅修路碑嘅时候呢，啊见到个碑石几好喎，坐下先食下嘢咁样，我见到好多人都系咁、 嗯。 但系其实嗰个碑石系相当重要嘅。咁、嗯、我哋就讲讲条孖藤古道啦。 好好啊。 系啊，其实每次见到我都觉得其实知唔知有古仔噶？咁但系我唔系几好意思叫人唔好咁坐喺度食嘢。咁系啦，我哋讲下孖藤古道啦。咁相信烏蛟藤好多人都知道佢个故事啦。咁但系咧，阿孖佛咧可能就少啲人去讲。 系。 咁其实咧喺新界东北咧，过去咧系有好多嘅村落。咁就喺遍布住咧个山头咧，其实都有好多条小小嘅村落噶。咁、 嗯、 其中一条咧就叫做阿孖佛。咁阿孖佛点解个名咁得意咧？咁其实阿孖你都估到系边个神？ 天后 系啦，系啦，系啦。咁而点解即系传即系有一啲记载咧，就讲点解佢叫阿孖佛？因为嗰个地方咧系有一间天后庙。 天后庙哦， 系啦。咁而咧阿孖佛点解都会被人所即系而就算而家都好多人尝试揾翻呢条废村噶、 嗯？ 因为即系喺一啲记载中咧就指出咧，阿孖佛嘅屋咧佢都有啲比较上特别嘅一啲装饰建构喺度嘅。咁有啲人過去係曾經喺一啲爛曬嘅廢，即係廢嗰啲村落裏邊都見到，都影到相嘅， 係、嗯、 啦，就有到卡嘅。咁所以咧，其實咧，都後屘一段時間沉寂咗，就冇乜人再講呢個地方。咁其實咧，阿媽室係一個幾特別嘅地方嚟嘅，係、啦。咁而家就廢棄咗啦。咁但係條古道都仲喺度。咁點解我哋咁想介紹俾大家阿媽藤古道呢一條古道咧？咁我哋上次講趙雲生講過啦，做生意就必須係經過呢條路啦。咁、 嗯、 但係你估下？孖藤古道主要是做什么的 呢？应该是祈福、啊、因为天后公天后娘娘在那里。 其实又不是、哦。我想小时候阿妈呢时时见你八卦有堆人在那里就说喂你怎么去趁虚而来这样、 啊、 是不是其实趁虚是以前即古代的人一个很重要的生活细节来的、 啊。 因为以前不是一街都是超级市场不是一街都是商场的嘛。 还有、啊、以前没有 internet 的嘛。 是啦、啊、又没得网购的嘛。 啊、 所以是啦、啊、他们呢就必须呢要等到呢某一个特定的日子呢就去一个很大的市集里面呢就去买和卖一些生活的用品的。 哦、 我们就叫这个墟市。其实有一个墟大家都很熟悉的、 啊、 就是太和墟啦。 太和是是是。 是啦。咁、后来大家可能都听过的就譬如是元朗旧墟啦、 啊。 大家都仍然有时会去的就是联和墟啦。咁、 嗯、 这些都是一些古代的墟市。咁但是当时东北最重要的墟市主要是照顾庆春药的沙路 头脚嘅十香药嗰个墟市咧，就喺山头角嘅，嗰个咧就叫东和墟。 系。 咁而咧，当时喺东北一带嘅居民，佢要东和墟咧，就必须要经过嗰条好崎岖嘅山路。咁、 啊、 后来咧，就因为佢哋觉得，喂，条路都真系难行啊嘛，你攞嘢去攞啲农产品去卖，同埋攞你嘢翻嚟，都好难行， 好辛苦， 好辛苦噶。咁你想象下，其实你而家行嗰条路都会有叮多难度噶嘛。咁、 嗯、 加上以前系冇一条好靓嘅路，你谂下以前修桥补路系一个好大的功德。 系啊，梗系啦，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嗰阵时咧，啲村民咧于是就夹钱起咗呢条路。咁起完之后咧，仲即系因为呢件事实在太伟大啦，咁仲咧起咗一个路。一個碑咧去紀念呢件事，咁、嗯、所以我哋每次咧經過呢、這個由荔枝窩行到去由呢、這個烏蛟騰行去荔枝窩嘅時候咧，其實通常如果你就係取到馬騰古道咧，都會見到呢、這個都幾靚嘅一個修路碑嘅。咁、 嗯、 你只要細心睇個路碑咧，佢都會講到就係、是、即如荔枝窩村邊一直路達東和，其實就講明咗呢條路本身去。本来嘅点解要咁样去起嘅用意 哦， 系啦， 文物嚟嘅嗰个真系 系啊，冇错。咁其实咧，你喺沿住呢条路咧，都会见到唔少嘅一啲嘅修路碑咧，啲细噶啦。咁同埋咧，佢嗰啲石本身都系当时修出嚟条路咧，即系用最简单最嘅材料同埋工序咧，就修咗一条路出嚟。咁而马腾古道其实呢条路咧都系即係保持嗰個古跡嗰個角度嚟睇，都保持得幾好。因為沿路你都會見到一啲唔少嘅問路石㗎，知唔知係咩問路石啊？ 即係好似嗰啲方向牌咁樣話俾你聽，呢條路去邊度，嗰條路去邊度咁樣嘅。 冇錯啦，冇錯，因為以前冇漁護處㗎嘛，唔會有人揼個路牌話你聽行幾遠㗎嘛。 以前清朝嗰啲政府唔會整呢啲石嘅咩？ 就是清朝的政府 整的。哦，就是整个问路石啦。 是啦，可能是村民啦，可能是地方乡绅啦，可能是政府整啦。咁边个整就真系我自己冇考究。咁、 嗯、 但系咧呢啲问路石就好紧要噶，因为你谂下以前即系成个荒山野岭咁样，咁我点知边度去行去边条村呢，就系、是、全靠呢啲问路石噶。咁其实呢啲都系佢哋有啲似一啲嘅界石嘅。咁下次朋友行山嘅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啦，其实佢都系啲好重要嘅文物嚟噶。 哦，咁呢啲。真系见到嘅时候咧，就冇谂住喺坐喺上边啊！都系同佢影下相好啦，啊，咁啊等佢可以继续保持住佢原貌。 系啊系啊，同埋、啊、如果你哋发现咗问路石咧，都记得影低佢，同埋咧可以 share 出嚟，大家咧一齐去保护翻佢嘅。因为咧，其实有阵时唔觉意咧，即系觉得都系石头一嚿咁，其实咧可能佢系藏咗一啲好重要嘅历史密码喺里边噶。 嗯，咁啊呢条路咧，咁啊如果去烏蛟騰嘅时候，大家就可以由呢一个嘅大埔站啦，坐小巴都可以去到呢一个嘅烏蛟騰嘅起点嘅。如果你话礼拜六日、嗯、啊，唔系礼拜六日添啊，公众假期礼拜日嘅话咧，咁啊大家 仲行得噶啦。 系啦，跟人行又得，或者仲有呢一个巴士275R 都可以去到烏蛟騰嗰度噶。 系啊系啊，唔系我只行到上山跟人行就，因为真系好多人。 系啊，而家真系山上面真系好多人啦吓，咁啊大家一路行就可以一路了解埋香港以前嗰啲嘅古迹啦吓。好， 系啊系啊， 唔该晒阿 Ling， 多谢你， 拜 拜。 晨光 Coffee Time。 我都相当之好啊！一路行嘅时候，一路咧就可以睇埋香港唔同嘅故事啊嘛。山路唔系净系行嘅，可以认识下自己住嘅地方啊嘛。好啦，另外一个认识自己住嘅地方咧，讲下呢一个污水处理厂咯、啊。全港咧就有超过300间嘅处理污水嘅厂房。咁部分咧其实都喺邻居附近嘅，即系嗰啲民居附近啦吓。佢冇错，喺2005年开始陆续咧就美化呢啲工程咯。咁除咗加上一啲叫做绿化嘅设施之外咧，喂，更加画埋啲壁画添。咁邀请本地啦、外地嘅画家喺呢个墙壁上面咧就画一啲嘅图画。啊，佢冇错就话到啦，咁构思壁画嘅时候咧，就希望同社区咧可以增强一个嘅联系噶，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唤醒一个咧就保育嘅设施。部分嘅壁画外墙咧就画咗好多唔同嘅画嘅，咁例如咧有一啲系同鸟类有关嘅，我自己都觉得相当之靓啊！咁行过嘅时候咧，平时就觉得啊污水处理厂，大家都可能觉得哎呀处理啲污水，行埋一边先。咁但系如果而家有啲咁靓嘅壁画咧，动物啊、雀鸟啊，亦都可以咧令到大家喺嗰度行过嘅时候望一望下啲画咧，对呢、這、一个。 叫做設施的而且確咧就多咗啲叫做親切嘅感覺嘅。咁啊，唔知道你行過嘅時候，又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同佢一齊 selfie 啊，打下卡啦嚇。好啦，出面2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5%啊。咁啊，轉頭咧會分途廣播嘅路快，最好到7:00。分途广播之后，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嘅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逢星期一至五嘅早上，陪住各位听众啊，由6:00去到早上嘅10:00嘅。而家6:59啦，准备先听听咧，就系稍后7:00嘅新闻简报啊。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Master Mike， 今天你竟不能再。不要为我添愁哀，似夕阳在山如晖，像消失再可见未来。 逢星期五晚上10:00到12:00，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出道15年，创作多首经典歌曲。生物鼓掌。由同班同学都组成乐队，以及网络加卡里。 香港の皆さん、どうも、私たち。 以及网络加卡里です。 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猿号，三人组合生物鼓掌人气歌曲集。 2013年出道，出道8周年。 防弹少年团 ，BTS，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5至6。 大韩旋风，秋旋，旋动 BTS 音乐之将。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哋嘅生活就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怎知道 啊？陣間會不會塞車的？你問他吧。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早7:06啊，咁啊有白元路喺度陪住各位嘅，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星期五啦，啊有一位，咦好似新朋友喎，二拎系咪啊？ 系啊，冇错，早晨，小白你好啊。 你好啊，早晨啊，咁啊交通方面今朝就交俾你啦。 好啊，冇问题。咁首先讲下封路先。昨天亞加老街聯運街交界有爆水管，現在已經完成了封路，現在聯運街、亞加老街和演報房街的所有行車線都已經重開。另外元朗合財街昨天都有爆水管，不過今天都已經清理好，去青山公路方向介乎合益路和牡丹街之間的唯一行車線已經重開。在隧道方面，红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在康莊道橋面，獅子山隧道暂时是车龙正常的，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去香港单车馆。 路面的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开始慢车的了。今天的交通就是大致上这样。 哦，那么都算是正常的。那么听下 Didi 讲，其实 Didi 都在你背后了，现在。 没 错。他跟我讲话你都做了几年的了，原来。 是啊，我是由实习的时候开始做的。 是吗？即是grad 了你就已经在电台这里上班这样。 哦，不是，读书的时候实习了。 哦，已经是的了，因为我比较少见你啊。 是我平时通常翻星期日多，所以平日就少见 一点。哦，那还有下午时间会不会出现多一点的呢？ 下午的话就星期五啦。 哦，是啊。下昼今日星期五喎、 啊，系、星期二。 星期二又唔紧要，了解多啲啊嘛，系咪？对我嚟讲，你啊新同事；对晨光嘅听众嚟讲，你啊系新嘅声音啊嘛，系咪？咁啊，介绍下，好啦好啦，冇嘢噶啦吓，好，唔该晒你啦，唔该晒，唔该晒，啊，真系新嘅声音咪得意啲嘅。好，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 O 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听唔听到？ 听到听到，好清楚。 喂，今日天气呢雨过天青 系嘛， 几好啊吓，暂时我见到。不过嚟緊好似远处呢有少少乌云啊，吹緊过嚟咁样，希望呢斋系吹过嚟 呢 落雨嘅。有阵时你估唔到啊，因为喂旧云好黑啦、啊、或者、啊、喂重重嘅呢个乌云盖顶系咪真系会落雨啦，啊佢又唔落喎。有阵时呢即系间唔止一旧半旧嗰啲叫雨云带呢经过嘅时候哇跟住落到呢叭叭声咁样，所以咧，即系呢个天气近排都飘忽少少啦。因为香港夏天系咁噶啦，即系你做咗一段时间，香港人你都会明白。 我哋 嗰种就落完之后咧，就出猛太阳啊，晒一段啊，跟住又可能蓝天白云一段时间啦。啊，有阵时都系咁啊。琴日话咧，落完雨之后咧，雨后有彩虹啦、啊，咁样一番。好嘅景象，我琴日都係咁喎。琴日我印象之中咧，三四點鐘咧就落過一次超級大嘅雨，特別喺港島區嗰邊咧。落、完之後咧，哇個晚霞咧好靚喎。 係啊係啊，通常都係咁噶啦，係 係咪？即係有啲雲彩咁樣咯。係 啊， 感 覺你要有啲靚嘅天氣咧，就一定要有啲特別嘅天氣出現咗，咁佢先會出嚟嘅。 系咁啊！有阵时欣赏下天空啊，都俾自己放松嘅心情。再加上咩啊？今日 Happy Friday 啊嘛，星期五嘅早上，希望大家放轻松少少啦。礼拜六日啊，假期啦。虽然咧嚟紧礼拜六日好似都未必太好嘅天气，但系过往嘅星期入边，我哋都讲过好多好去处啦。即系就算 Didi 都话，哇，可以去呢个艺术馆嗰度打下卡又得啊，去下啲文青咖啡又得啊，去下啲。商场入边睇下展览又得咁啊，总之一家人开开心心咧咁啊，仲有呢个系制作出嚟嘅长假期嚟，因为礼拜一咧其实都系公众假期啊嘛，端午节啊嘛， 系啊，所以咧即系有阵时礼拜六日咧，虽然话就话天气麻麻地啦，不过咧其实上两个星期咧嘅礼拜六嘅原本都系天气麻麻地。不过就变咗好好天，你记唔记得啊？ 系啊，我梗系记得啦。礼拜六日又好 OK 啦，我都记得有啲朋友放假，做嗰啲服务行业咧，星期一二先放假噶嘛。跟住佢都 plan 咗原先啊，谂住船河或者出去 work 咁样啦，但系都取消咗，因为惊啊，即系雷暴警告或者咧天气唔许可啦。点不知礼拜一二记得又记得今个礼拜嘅礼拜一二天气都系超级超级好嘅，咁佢就。即系上网闹爆咯，闹爆个天气啫，系啊，系不过唔紧要，你上网闹爆天气，天气唔系一个人，唔系一个机构嚟噶嘛，咁佢唔会回复你啦，亦都冇伤害到任何人啦。即系不过尽量唔好俾天气咁影响心情啊。有阵时咧，人嘅心情咧，睇个天气咧，都会有啲唔同嘅。就正如我头先咁样睇啦，即系譬如三四点嘅时候落咗一阵好大嘅雨、哦，原来咧，对到傍晚嘅时间五六点咯，哦个日落咁靓噶。抵落啦！頭先嗰場雨，其實一切咧都係在乎你嘅心態啊，取決你成件事啊嘅進程究竟會係點啦。咁啊，星期五嘅早上咁啊，應該大家都開心啲、輕鬆啲啊。 啱啊，千祈唔好俾 加分。 唔好俾天气影响到我哋嗰个心情系最紧要啊！ 系啊，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你啦，唔该小白。 好，咁啊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亦跟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2度嘅，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啊，稍后离岸间中啊吹强风噶咯，咁啊海面有涌浪。展望啊，明日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同埋都有狂风雷暴。听日嘅事啊，吓，听日海面都有涌浪啦。咁啊，如果出海嘅就褪一褪啦，好嘛？咁啊，唔好出住啦。咁 咁下周初仍然都系有骤雨嘅。咁啊，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咩咧？即系代表可以大大力吸下啲新鲜嘅空气啦。早上嘅时间啦吓，而家嚟到7:12，有晨光大学一齐听听，一齐上下堂先。 晨光大学。 早晨啊，佳哥！ 早晨，早晨！ 见到你，梗系要问一下啲掌故历史嘅问题啦。 系啊，睇下今次系讲咩好咧吓。 嗱，下个星期就端午节咯，大家除咗记得有一日假期放之外咧，嗱，我谂大家嘅老习惯同传统都系食下粽啊，睇下龙舟啊，或者游下龙舟水啦。 系， 但系系时候又讲下啲历史嘢啦。 系，嗱，讲真，今年嘅疫情啦，即系龙舟有好多都停咗啦。 系啊，系啊。 不过咧，就讲下咧。平日我考察嘅时候咧，一啲经历啦咁样啦。嗱，讲起爬龙船，咁而家香港咧有一个地方爬龙船咧，就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噶嘛，就大澳系嘛，嗰三条古龙啊嘛。嗱，不过，其实香港除咗大澳嗰三条嘅古嘅龙舟上百年嘅龙舟咧，其实长洲呢个渔港有三条上百年嘅龙舟咧喺度爬嘅。 系， 佢哋爬乜嘢咧？其实咧，佢哋有个咁嘅传统嘅，就咧每逢喺端午节嘅时候咧，嗰几个龙舟即系有个龙舟会噶嘛，咁嗰啲渔民咧就会爬一条龙舟，兜嗰个长洲嘅避风塘，每日兜个圈，咁佢哋咧就由5月初1开始爬噶啦， 我日日都要爬， 爬五日，爬足五日，点解咧？系祈福，咁啊，佢哋咧呢啊呢三个会咧，其实咧就代表三班唔同靠捉鱼为生嘅渔民，当中包括咩咧？拖网咧，拖网嘅鱼啦，有啲咧系晒家，佢哋叫晒家。咩叫晒家咧？即、就、系、是、向啲渔民收啲渔获，我哋晒咸鱼啊。 系， 嗰啲叫晒家，即系啲唔同嘅。组成三条大龙舟。咁呢啲龙舟咧，由五月初开始咧，嗰啲水上人啦，就爬条龙舟，就请咗北帝爷，即系佢哋长洲最兴盛、最多人信嗰个入虚宫嘅北帝爷，那个神嗰、那个行身，放喺自己嗰条龙舟嗰度，绕住个避风塘喺度爬。咁啊，去到唔同一个点，嗱，呢个点系点样定出嚟咧？就系佢哋个传统啦。佢哋觉得个地方咧需要做一啲所谓嘅祭祀仪式，就喺个地方咧就烧一集元宝，掉落个海嗰度。咁大约有七八个地方，咁啊兜一个圈。咁三條龍舟咧就輪流咁做啦，輪流咁做啦。咁啊時間就佢哋自己定嘅啫，係咁樣咧，就每日就做到5月初5為止。咁樣就係有個咁嘅歷史傳統喺度嘅。 係，即係時至今日都仲會見到嘅。如果真係 會見到，嗱，包括今次嘅疫情，我就唔知佢哋今年會唔會繼續啦。因為我呢幾日都冇入到去長洲睇。 明白。 係啦，咁又講真就唔係好多人嘅啫。嗱，以前就好多人㗎，點解咧？因為佢認為咧。做呢個活動咧係一種就福氣嚟嘅，咁咧僆仔係唔准參加嘅， 點解？點解咧？ 你僆仔嘛，你 即係唔夠資歷， 唔夠輩份啊，係唔俾你上一條龍舟去爬嘅。咁咧就通常都係啲成人先至有資格咧喺嗰條龍舟度爬嚟爬去，上個龍舟爬。咁佢咧就嗰條龍舟係爬喺水中心嘛，佢有好多時係游水出去海中心，爬上條龍舟度爬船嘅，係咁樣做嘢嘅。 即系呢个对于体力同埋呢个资历都系一个考验。 系啊，其实好似呢咁嘅游龙舟，即系祈求嗰个湾啊，平安、安全咧，唔系净系大澳啊，或者系长洲噶。我去过好多个湾头，湾头系水上人嘅实住，即系话佢哋嗰个住嗰个湾叫湾头，佢哋都会借助端午节咧爬条龙舟喺嗰度烧衣，兜个圈，亦都系意思都系祈福。嗱，譬如话塔门，塔门咧就。夜晚爬嘅，佢大约系黄昏时间，就喺佢哋塔门嘅天后庙请咗天后嗰个行身，放喺佢哋嗰条龙舟嗰度，就载阿天后阿马游船河，咁一路游就游到游几个钟啦，就塔门对开嗰啲海湾啦，个海湾又系咁样，又系咁样嘅，系啦， 即系所以就系各处乡村都有唔同嘅例啊， 系啦，大致上啦，都系咁样啦，就算咧啲譬如有龙舟竞逐嘅个竞技嗰啲地方啦。你又見到佢喺度爬龍舟比賽啫， 但係唔知道原來都有其他祈福嘅嘢。 冇錯啦，喺佢爬龍舟之前咧，係冇電視直播噶嘛，係冇人報道啊。其實 嗰度啲人已經做曬功夫㗎啦，一早就已經排一條龍舟喺嗰個場地個附近啲彎嗰啲地方做曬燒衣啊，拜曬神啊，保佑大家啊平平安安係咁做曬功夫㗎啦，已經。不過咧，從來冇人報道咁解啫。 嗱，但係咧，我細細個開始學嘅，譬如嗰啲常識或者歷史故事咧，都係講到話呢個端午節係同屈原有關係啦。咁點解大家又會選擇喺端午節祈福嘅咧？ 嗱，第一件事。根據即係近呢半個世紀到啦，嗰啲民族學者啊，或者係學者考證咧，其實爬龍舟咧就唔關屈原事嘅， 真係俾人屈完啦佢。 佢係後期加埋落去嘅啫，即中途加入，但由於佢名聲響啊，就變咗慢慢就變咗好似係佢，因為佢而發明。其實咧，古越啊，即係我哋有南方嘅一啲土著越族，越南嘅越，越族。佢哋已經係有呢種爬龍船嘅咁嘅傳統㗎啦。 哦， 爬龍船有經 濟，即係來過屈原。 佢哋唔係為咗見，唔係為咗見屈原，佢哋可能係玩，或者係一種咧爬龍船係一種圖騰，係一種對龍嘅一種敬重。咁咪已經係玩嘅，喺度玩嘅啫。因為後嚟慢慢就變咗係引申入去，變咗係紀念屈原，又話 嚇啲魚酒啊， 嚇啲魚酒啊，又掟啲種落去喂啲魚，等佢唔好食個屈原啦咁樣，即係多咗呢啲咁嘅嘢落去嘅啫。咁呢啲係中間加入嘅，就要清楚呢樣嘢咁樣咯。不過既然個故仔咁開心啦，咁繼續講落去咯。 豐富啲都冇乜嘢嘅。 係啊，冇錯。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嘉哥。 好，唔該。 Breaking into your heart like that. Cool shade, stunner. Yeah, owe it all to my mother. Hot like summer. Yeah, I'm making you sweat like that. Break it down. Ooh, when I look in the mirror, I'm not too hard to do. I got the super spy glow, so 精精神神，开开心心吓，继续迎接今日大家嘅生活啊 ！BDS Butter， 今日系六月十一日， 仲未到今日系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猿号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猿号。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八度嘅气温啊， 系啊，小白嗱，好多打工仔咧，依一刻嚟讲，可能食紧早餐啦，换紧衫啦，等紧车啦，准备翻工啦。有啲朋友咧就预留要多啲时间去翻工嘅，点解咧？因为翻工嘅地点比较远啲啦。近排咧有个网络热话，咁啊讲俾小白听，以至讲俾收音机旁边嘅晨光听众听啊，究竟呢件事合唔合理咧？而就算系合理，但系。是不是会令到冇办法去解决得到呢 咩事呢 嗱，话说咧，即系 Facebook 有个专业啦，叫劳工处啦，咁奴隶个奴啦，大家都知道网民有阵时中意谐趣啲啊，搞黑 get 咁样啦。喂，发现咧有一个网友投稿啊，表示咧自己咧嘅公司就由九龙湾搬到去咧。 上水是吗 是啦搬到去上水喎、 嗯、 薪金就冇调整啦、 嗯、 最终呢搬迁一个月大概一个月到全公司70个人呢走剩10个人喎、 嗯、 人手锐减咗80%多。咁、嗯、好啦嗱呢一件事切身处地我问一下小白先啦、 啊、 如果你真係喺一间当做文职咁先上喂本身好地地喺九龙湾返开工嘅搬咗上水喎你会点睇呢 有好多唔同 case 嘅纯粹用我自己个人嘅 case 嚟讲例如我本身都已经住大埔嘅。 嗯 咁佢搬咗上水呢 可能近咗。 我就肯定係会留返低嗰批员工。 係係。 即係嗰批员工呢佢一定係有佢自己原因啦。可能佢哋好唔想失去呢份工作啦。 嗯、 又或者好似我咁样㗎喎。其实佢搬咗去之后呢佢仲近咗佢返工嘅地方。係咪嗱在公司立场嚟讲我觉得其实冇嘢嘅。佢第一我唔知係咪想裁员啦呢、這个佢哋亦都冇讲到啦。 係可能佢调返转头就係话 係 啦。我突然搬远啲横掂都系缩减人手啦。咁估到你哋唔会咁远都 翻。估到你哋唔会返㗎啦。 自愿离职啦。 係啦。你哋自愿离职咋唔关我事啊。咁样。 雇主都好蛊惑㗎即係我梗系倾向帮打工仔㗎啦。 係啦。 我都系打工係啊。 咁但如果你话喂搬到上水咁远嘅时候呢佢、嗯、虽然可能佢仍然系需要嗰80几个员工一齐翻工嘅。咁但佢走咗好多啦。就咗大部分啦，得翻可能十几个员工留喺度做啦，佢冇嘢噶，佢再招聘啫嘛。佢再招聘嘅时候， 当地招聘咯， 当地招聘咯，搵翻啲住上水嘅居民，系咪先？咁、 嗯、 而且个薪金，我唔知佢会唔会再调整啊？ 系，可能即系请少咗人，可能再加咗人工，咁都得嘅。嗱，呢个就纯粹企业营商嘅角度啦。即系小白讲得，可能件事都系应该要咁发酵。如果唔系你间公司原先有70个人做嘢，依家得翻十个，你都营运得到嘅话咧？咁你 都 系缩减规模啦， 系啊， 因为你个老板做咯。 除非佢本身已经又揾咗间 I T 公司，帮佢做咗好多文件上嘅 A I。 系啦，咁但系即系嗱，呢、這个都头先再讲多次，公司营运嘅角度啦。我唔理公司营运嘅角度，我理 打工仔 嘅心态啦。 打工仔嘅角度简直系离谱啊！ 系咯，我 搞错啊！ 系啦，即系有冇咨询先？冇咨询，因为唔系由九龙湾。搬去九龙塘啊嘛，系咪先？即系你话柴湾， 你搬去九，你搬去观塘都算啦。 系啦， 观塘都辛苦噶啦，知道大家。 车，但系个重点都近少少啊。哇，冇理由由九龙东搬咗去，哇， 新界北喎、 啊，真系好遥远呢个过程。我自己咧都试过啦，用好多时间去翻工。我记得啦，嗰阵时中间有份工就喺将军澳工业区嗰度做啦。哇！原來將軍澳工業區咧，其實翻工都好麻煩嘅。咁、 嗯、 我都喺中心點住 啊， 我住旺角，係我住旺角，旺角可以話係中心啦， 最旺噶啦， 係啦，最旺。咁我原來喺旺角咧，翻將軍澳工業區咧，你估要用幾耐啊？真係搭車喎，嗰陣時窮小子啦，係咪先？咁依家都窮嘅，不過依家就唉，即係因為工作多咗，咁啊可以有架車代下步啊。 計埋你等埋車啊，塞少少，我諗都要一個鐘喎、 啊。一個鐘頭15分鐘、啊。因為咧，嗰陣時公司又幾好嘅，有廠車。咁但係嗰個廠車咧，就喺我印象之中喺調景嶺定係坑口樓下等車嗰啲位嗰度。 咩20分鐘一架嗰啲啊？ 15分鐘一架，15分鐘一架嘅廠車最吊鬼或者最禮計嘅地方係咩咧？就係、是、你如果 miss 咗上一班咧，你就要等多15分鐘。 係啊， 即係有權咧，你係。咁但係你等多15分鐘唔係即刻到公司嘛？由調景嶺去環保大道，跟住入到去將軍澳工業村、啊、原來又要多10分鐘。 係啊， 即係如果你已經去到調景嶺咧，你等廠車嘅話，當你順利咧就用多10分鐘翻去。如果你 miss 咗班車，就要用多25分鐘。 冇錯， 先翻到公司。喂，半個鐘都幾長時間啊！ 所以去到嗰個位咧，就睇下附近有冇其他。 一齊翻工嘅同事 夾錢搭 錢搭的士咯。 但係咧嗰段路咧又好長， 長㗎。 嗱又條， 所以自己一定唔會搭咯。 係啊，條頸嶺咧，我試過見工嘅時候就係搭的士，因為 miss 咗班廠車嘛。咁你見工唔可以遲啦。咁我嗰陣時第一次見工啊，唔識預，哇！原來即係由十分鐘同二十五分鐘爭好遠㗎嘛。我約你一點鐘見工，同你一點二十五分先嚟到。哇！即系迟咗半个钟喎，当你唔使做噶啦，咁啊飞的入去啦。哇！古城的士，当年啊，讲紧八年前七啊唔止啦，我做咗港台十二年，十年前啊，哇都讲紧90蚊，古城的士八九十蚊，咁啊都贵噶嘛，我都讲啊，嗰阵时穷小子好肉赤噶嘛，咁但系冇办法啦，就预多咗时间咯，所以我都有呢一类咧，即系翻工翻得好远嘅工作体验。其实咧，你份人工真系应该理论上有少少补贴咧。 嗯 如果唔系咧，你真系搞唔掂啊！你一个月，你谂下来回，头先话净系喺条颈岭搭的士入去环保大道啫，呢、一程咁短，如果80蚊，我当你搭20次啊！你嗰个月冇1000落翻噶咯，即 系 有阵时我哋八达通嗰啲补贴嘟翻嚟咧，即系佢咪有啲八达通回赠嘅， 我攞咗两个补贴嗰啲， 佢都俾翻两三嚿水俾你啊，大佬，你自己倒出去嘅水咧都倒咗成1600蚊，跟住补贴补，即系我唔系话八达通有问题啊，我话哇间公司咁远咧，其实牵涉啊个工作成本都几远咯，所以咧有好多咧网民都喺度讲话，即系啊咁样咧，其实都系逼啲员工走啫，另外咧。就有一啲朋友就係上水人嚟嘅，好似小白咁樣講，喂正喎、啊，有份新工見喎，係啊， 咁咯， 係啊，可能係呢個情況。 一雞死一雞明，通常都係呢啲道理 啦。咁啊，星期五嘅早上，等大家咧即係感受一下，就算有咩怨氣咧，唔緊要嘅，啊發泄咗佢， 係 啊，跟住咧我哋。嗱、啊，準備禮拜 冇錯啦。如果老闆咧係想叫做咩啊，轉換下環境，搬下 office 嘅話咧，不妨問一問一下啲同事先。 係啊， 又或者你真係冇辦法，要諮詢都係要搬噶啦。早啲同人哋講，等人哋即係都有啲預備，有啲預留空間啊嘛，可以點樣措施做下啦。 今日係6月11日，星期五，農曆5月初二，適宜出行。 冇啦， 唔使咁擔心嘅。今日忌做屋動土破土， 點算啊？ 唔使咁擔心嘅。今日都是粟米烹日， 我会试下用不同的方法煮粟米的 了。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早前批准将伏必泰新冠疫苗的接种下限降至12至15岁的青少年。当局公布有关群组青少年今朝9点起可以上网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他们除了可以自行到疫苗接种中心打针，当局将会提供特别预约及接送服务。安排师生往返接种中心打针，以及到校外展打针服务。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专家都认同，如果学校的接种率达到7至8成，有条件恢复全日学习。英国政府发表《香港问题半年报告》，描述香港去年下半年的情况，认为中国持续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報告批評港區國安法的實施未有如北京當局原先所講，只是針對一小撮人的說法，而是打壓言論自由。又指國安法條款模糊，有潛在長期監禁以及轉移到內地審訊及判刑的威脅，認為國安法已經被用作扼殺政治意見人士，特別是55名民主派及社運人士因此被捕，部分人正是面對審訊。若果將來有更多政治檢控，將會破壞外界對香港法治的信心。外交部駐港公署批評報告混淆是非，敦促英方放棄殖民舊夢，停止干預香港事務。特區政府批評報告內容不實， 抹黑香港國安法。警方對一名42歲女子控以一項阻礙公職人員執行公務罪。警方說，警員在1月20日在土瓜灣截查這名女子，要求她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她情緒激動，拒絕聽從警員指示，經勸喻和口頭警告之後，仍然不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昨天對她控以一項阻礙公職人員執行公務罪。案件在今个月24号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今年一月在土瓜湾截查一名42岁姓刘的孕妇期间，孕妇被多名警员压倒。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其后对这一名女子表示慰问，不同意警方使用不必要武力，会就相关投诉全面调查。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潭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龙尾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是车多，龙尾彩云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是车多，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系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啦，亦都系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创作嘅神奇之处系，一日未出街，一日都仲改得。 听过百条人生哲理，陶醉力气，也要找到一实主。 阿 Phil 做呢首 demo 嘅时候，其实系偏向 pop rock 多啲嘅，但上一次嘅拍台歌《时间的囚犯》入边嘅电子元素，令佢想继续喺呢首歌入边延续，于是出现咗而家嘅 final version。作曲阿 Phil 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 Edward Chang Ariel Lai， 首播四星期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1位。林奕康《沉思者》，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喺安全地方。 由开荒牛做到今日的医学院院长， 由屋村仔变成国际肠胃病学的权威， 他就是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教授， 他亦都是电视节目《医生与你》医学人环节今个星期的主角。陈家亮教授会同主持人翻去佢成长嘅地方牛头角，揾翻细细个嘅童年回忆， 仲会话你知佢下一个梦想。 医生与你 今晚7:35， 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除了回顧咗啲前瞻嘅，係咪先？嗱，港隊咧，香港隊嘅足球隊啊，咁啊星期六啊凌晨咧就將會喺呢個世界盃外圍賽嗰度，咁啊位於呢個巴林啊，咁啊球場嗰度咧就硬撼啊 C 組首名嘅球隊伊拉克。咁啊，同組咧，其實嗱，而家伊拉克咧六戰啊14分啦，佢係一哥啊，而家喺呢一組入邊。咁啊，第二咧就係伊朗。咁啊，巴林啊有主場嘅，其實咧佢就同伊朗同分，不過踢多一場。咁香港係第四、第五啊，柬埔寨一分，香港都有五分嘅嚇。咁啊，呢一場嘅比賽咧，咁啊香港咧都有轉播嘅。咁啊，到時大家睇下會唔會嚇。撑一撑港队啦吓，咁 啊， 应该 要支持下香港队啦。其实、香港队咧啲对手真系好鬼 好嘅。 你上次咧伊朗咧可以入到一球咧3-1咧，我自己觉得算系咁。同埋咧巴林嘅天气又唔系咁容易适应。 你知唔知巴林嘅天气而家咧39度？ 夜晚黑咧？ 夜晚黑我唔知啊， 可能个温差就好大。 系个报道讲话39度，不过好彩一样嘢系咩咧？啊，香港本身都热喎， 系啊。 咁于是乎啲港队咧过到过去嘅时候，佢哋就话到啦，适应啊。都唔係好大問題， 問題唔大，不過即係同組就真係實力強橫， 係啦，真係 老實嘅，即係你呢一類咧，即係叫做中亞嘅球隊啦，譬如伊朗啊，或者伊拉克啊，雙伊啊，其實伊朗係亞洲二哥嚟 啊 嘛， 係啊， 伊拉克咧雖然就唔係亞洲一哥，我深信最後嗰組最後係伊朗最多分嘅，但伊拉克嘅功力都好強嘅，因為佢哋體能好啊，咁啊可能香港又要就。打穩手突擊喎，即係我哋唯一一個打法，打咗10年。不過唔緊要， 其實唔止十年嘅穩手突擊咯。 係啊， 因為細細個嘅時候，我都成日聽郭家明喺度講話，香港穩手突擊。 睇下可唔可以有一年係可以打全攻嘅足球。不過唔緊要，即係最緊要係我哋咧鬥智鬥力贏波啊嘛。即係香港隊從來都係我哋靠拼勁啊！ 冇錯， 香港勁抽，加油！ 香港仲有啲聰明波都可以踢下嘅，係咪先？好啦，咁啊，除咗咧嚟緊啊，都會對呢一個伊拉克之外，6月10日凌晨啦嚇，咁啊12:30嘅。咁啊，嚟紧另外一场就系对巴林啦。咁啊，日职方面都见到川崎前锋啦，哇，到而家未输， 领放啊！ 嗱，佢第一位咧，佢踢咗21场，佢有55分， 好厉害！佢嗰个阿鬼 Sir 啊，佢哋嗰个鬼 Sir 啊，阿鬼领队啊，好强劲！我话日职咧，唔知已经赢咗几多场啦，不败纪录啊！ 其实55分真系好犀利，你谂下佢第二名咧，即系名古鲸鱼咧，踢咗20场，佢得37分，多10几分。 系啊，同埋名古鲸鱼又系削少少，即系成日。睇到咧和波嘅格局咧，临尾先入一粒两粒啊！川崎前锋系咩啊？就疯狂有进攻 入波，系啦。咁啊，川崎前锋嗰个 concept 咧，其实我觉得可以即系，如果我哋中意港队踢嗰啲进攻型嘅足球咧，可以谂谂川崎前锋，即系睇下佢哋嗰个阵势点摆啊。因为川崎前锋嗰个叫做咩啊？球队个格言就系、我哋只系进攻。我哋踢進攻即係小自強嚟嘅， 係啊， 俾人入咗一球唔緊要啦，唔緊要嘅， 係啊， 我哋入翻3球， 係啊，係咪？其實我覺得幾好，同埋最緊要就係咧，佢哋進攻啦，其實防守都唔算太差啦，即係又未至於話4-3啊。即係5-3啊！即係自己入得波又失得波，佢又唔係一隊咁嘅球隊嚟嘅，所以即係我都好欣賞川崎前鋒啦。不過往後落嚟睇下，即係日職嘅走向會係點啦。咁啊，轉個角度，不如講下咧歐洲國家杯好嘛？ 喂，好啊，要講啊呢、這個，好多波睇、啊。 你有冇心水啊？歐洲國家杯，即係如果今年嚟計， 即係邊個國家你會喜歡啲，或者過往啦，即係你都係啊比較啫，比較中意邊一隊？ 如果歐洲國家，不過我覺得其實今年咧，我都想捧一捧英格蘭。 係啊，因為齊人啊嘛， 齊將，即係等咗咁多年，由以前譬如林柏特年代都仲踢緊波，嗰陣時又話同阿謝拉特啊火拼又點樣啊，又話咩咩遠程炮有幾多支啊？係 啊， 咁你要入波先得啊！ 今年係咪先？係啦，今年就睇下蝦仔啦，哈利卡尼啦，即係佢一定要博啲表現㗎。又傳緊傳回啦，咁啊最強嘅矛咧都有最強嘅盾嘅，最強嘅盾當然有德國嘅門將紐亞啦，咁樣咁啊開賽就頭嗰兩場我記得免費電視台都有得睇嘅，就係凌晨禮拜六凌晨時間， 我都記得有得睇。 係啦，意大利就對土耳其啦， 其實唔差喎，意大利都 好中意意大利噶，不嬲都。不過意大利咧啲球員，如果你冇睇開意甲咧，你就未必知道。不過近呢一兩年咧，其實意甲又進步好多，好多球星都去咗啦，咁啊。睇下嗰个神射手谁会做得到咧？咁啊 ，C 朗啊、麦巴比啊、哈利简尼啊、卢卡古啊、迪比啊嗰啲啊，呢、這个利云道夫斯基啊，全部都榜上有名嘅。咁究竟边一位咧先系入波多咧，好帮到自己嘅国家可以威威咧？ 系啊，喂，可以望一望呢个世界即系国家队排名。 系系， 暂时第一位嘅比利时啦 ，Belgium 啦，跟住法国系第二嘅。 系 咁啊，巴西其实第三，不过欧洲国家杯唔关佢事啦。英格兰咧其实就喺第四，葡萄牙咧就喺第五嘅，西班牙。就第六，意大利第七嘅，咁啊呢啲球队咧，其实都基本上即系头十名入边啦，都有七队咧喺呢一个欧洲国家杯嗰度踢，所以即系个亮点好多。 系啊，嗱，旧时咧讲呢啲欧洲列强咧，好少讲到头先小白提到嘅呢一个国家嘅，比较二线啲啦。虽然即系你一定系西班牙啦、意大利啦、法国啦、英格兰啦、即系德国啊等等啦。啊，讲到比利时点解咧？其实比利时咧。球星輩出，嗱，譬如你睇到個中場線啊，奇雲迪布尼啦，咁啊當 fit 嘅一個球星啦，咁啊前鋒方面有扎古啦，老扎古啦， 最緊要唔好受傷啦，你之前踢到已經冚冚。 係啦，所以咧，其實比利時咧，即係過往咁多年歐洲嗰一杯咧，成日都有啲球評家，哇，比利時係黑馬，其實今時今日咧，已經由黑馬變咗大熱 棍 子，爭標分子啦，或者用呢個字咧，會比較好一啲啦。咁啊，唔知大家係咪考量之列啦？嗱，36歲嘅你咧，仲做緊啲咩咧？我啊做緊電台啦。但36岁的他还带领一队 NBA 的球队继续增胜。讲的就是控球之神基斯保罗啊，哇，零失误、啊。零失误真的很难。 真是 一场比赛。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务来的。 是啊，咁啊，哇，少少你说拍拍一波。 六 都會啦，係咪先？ 教波教失咗，好、就是、正常啊！俾人截波好正常 嘅。係啊，同埋咧，你教波教失咗咧，唔關你事。有陣時係隊友可能走歪咗， 又或者對手真係太快咧。 係啦，或者人哋真係有個好靚嘅抄截咧咁樣。總之咧，唔好理啦。太陽隊今快咧第二場嘅系列賽咧，呢、這個基斯保羅啊，交出17分、15個助攻同埋零失誤啊，配得上啊呢、這個佢。其實呢個名係好似網民改定係佢自己改嘅。佢舊時我哋嗰啲控衛叫 Pon Guard 啊嘛，佢叫咗自己叫 Pon God 啦，咁樣咁唔緊要啦。呢個美譽啊，唉，總係咁噶啦，贏啊威威噶啦， 係啊， 唉，輸就哇 Pon 咩 God 啊 Godless 啊，咁樣即係類似呢啲咁樣調笑咁樣啦。咁啊免費電視台繼續啦，聽日朝頭早咧就會將呢個 Game Three 啊，你可以贏咗兩場啊，依家暫時系列賽2-0啊，即係太陽隊贏咗金塊隊啦，有冇機會啊？带领咧，即系太阳队咧，杀入去咧，季后赛入边嘅最后一 round 咧，我就觉得都可能有啲咁嘅机会。另一边厢咧，英队对76人咧，总场数咧1-1啊，暂时咁啊，呢啲咧都系考量之列咧。转个角度，喂，可以讲下咧呢、這个啊法国网球公开赛咁啊，我知道有阵时我哋都虽然打网球唔叻啦，但系都中意睇下网球。 系啊， 你中唔中意睇网球？小白 打我都中意打噶，不过好难约脚噶。 系啊，约脚啦，场地啦。 系啊，场地 有。可以同教练打。教練太勁抽啦 ， 係啊！我有見過啊，我哋有啲踢啲筍哥哥啦， 係啊， 咁我哋叫佢教練啦，因為真係 你知唔知教練同邊個？又係同子成打嘅喎， 係咩真係㗎？ 子成又打得好叻， 係啊！我都見過子成打喺電視機入邊。嗱， 呢啲冇嘅，即系剧本需要啫嘛。知你中意打网球，咁我就整一幕咯。啊、你知子成有阵时都做下啲即系警务人员啊，或者做啲律师嗰啲角色啊，咩、啊、大 富商都要噶、 啊，或者打网球，富商可能打高尔夫，有啲大 Sir 突然间话：，哎，我哋打下波先，咁啊，打下网球先，咁系嘛？即系我唔知系咪，我唔记得咗嗰个剧集系咩添。总之子成都打波叻噶嘛， 系、 啊、我印象之 中好鬼叻嘅， 唉、哎，开心啊！我哋睇睇下有冇机会拜师求文啦、啊， 好、 啊、 好、 啊，系啊，一齐同佢啊抽翻两板先。咁点解讲网球咧？话说系咁嘅，法国网球公开赛咧，上演咗林丹嘅四强大战啦。其中咧，两大啊夺标热门啊，纳豆同埋祖高域提早喺四强对冚。今场咧将会系咧两个人咧第58次交手啦。嗱、啊，假如咧祖高域咧今场咧顺利赢出嘅话咧，可以打破咗纳豆咧喺今年啊各个赛事入边咧入四强。必夺冠的定律， 哇、 哦！入四强必夺冠，好似好劲抽呢一件事。 呢、這个已经变咗拿度定律， 系啊，咁啊唔 拿度乌， 啊拿度乌啊，咁啊呢边就祖高域对拿度啦，咁啊唔可以太轻视。另一边因为四强嘛，仲有另一个 matchup 嘅就系斯华利夫咧，德国嘅球手咧、就对啊呢个薛斯帕斯啊希腊嘅球手啦，咁啊中意网球嘅你点能够错过呢？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距离东京奥运开幕剩翻个几月嘅啫，港协暨奥委会预计运动员到期时要在当地隔离三日噶，咁但系最终嘅检疫安排都有待奥组委六月底咧先至拍板嘅。港队大部分代表团预计会在奥运开幕之前两个星期出发，出发之前将会在礼宾府举行授旗仪式。港协话到将会在东京设置运动员支援中心的，不过由于运动员不能够离开选手村，正在向奥组委争取给运动员有限度外出。同一时间，日本政府亦都已经陆续落实了东京奥运相关的安排措施。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之前就说到，所有的传媒去到日本奥运采访期间都需要接受 GPS 的监控，以确保他们不会离开包括酒店和体育场地等等预先登记了的区域。如果是这样的话，港队要申请给运动员有限度外出似乎是有点难度的。桥本圣子亦都表示，将会为外国嘅记者提供150间嘅酒店住宿，远低于原定计划嘅350间。另外，澳组委更加要求外国嘅记者只系准入住澳组委指定嘅酒店，一律禁止自行预订民宿或者系住喺朋友屋企。 东京奥运知多啲。 大家好，我系香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 如果是一个完全没有观众的场馆里面，其实比赛运动员习不习惯，定还是我当练习的可能发挥得更好，是怎样的？ 我个人觉得是有些问题的，因为在我们运动心理学就是一个所谓观众的效应，观众帮你打气其实是会令你刺激到你的肾上腺素啊、交感神经更加是发挥得是运动表现来讲，你是会走多一步啊，做多一步啊，做多少少东西的。但是因为另一个角度就是平时体院里面训练都是没有观众的，咁所以我想教练他们团队都会是跟运动员聊下偈啊，在这方面做些舒缓啦。咁另外就是因为大家都想到就是，咦，其实无论是香港哪位运动员，其实我们在电视机旁边都很多香港的朋友是支持你们的。咁这个其实如果他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我相信就算没有现场的观众来讲，其实我们大家都支持香港运动员。 东京奥运知多啲。 咁啊，奥运啦，咁啊延迟咧就延迟咗一年啦。咁啊，社会上面咧成日都听到好多负评啊。其实迟咗一年，会唔会有某一啲嘅运动员，其实佢哋着数咗，攞咗啲优势嘅咧？ 喺心理上同埋生理上咧，这个都有一定嘅影响嘅。因为喺四年一度嘅奥运嘅周期嚟讲咧，教练同埋运动员佢哋支援运动员嘅精英团队咧，都会令到个运动员嗰个状态咧系调节个高峰期咧系去到系。奥运最好，因为奥运是四年一次，是实现那个奥运的金牌之梦。但是当他延迟了一年之后，大家就要重新再调节那个高峰期了。 咁所以可能年紀大咗一年咧，這個體能可能係有少少嘅輕微嘅影響啦。咁但係另一個就係年青嘅運動員，可能佢又成熟咗一年。咁所以睇下對於咩嘅項目嚟講嘅運動員，如果譬如好似大家都會擔心嘅李維斯，咁年紀大咗一年啦，佢係呢啲單車咧屬於一個叫最大運動能力項目嘅話咧，體能無論佢嗰個肌肉嘅爆發力啊。佢嗰個心肺嘅功能咧，都要係去到最大能力嘅話咧，咁呢個一年嘅差別咧，可能去到高水平咧有少少嘅差別。但係另一個角度就係一啲對戰嘅項目啦，譬如好似乒乓球啊、劍擊啊咁，咁你一年之後你可能亦都會成熟咗，你嘅戰術掌握亦都可能係更加全面咗。咁所以呢個嘅因素咧，可能係對於某啲項目嚟講有唔同嘅差別咁解啦。 白元浩，東京奧運知多啲。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7:52啊，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3%。 系啊，咁啊，今日都系大致多云嘅，有几阵嘅骤雨啦，日间短暂时间咧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啦。咁啊，展望啦，展望最紧要啊，因为礼拜六日再加上礼拜一咧都系假期啊嘛，咁啊展望啦，明日咧风势较大啊，间中有骤雨噶，同埋狂风雷暴啊，海面有涌浪啦，下周初咧仍然都会有骤雨波咁啊。 系啦，喂嗱，讲到天气唔稳定咧，我哋之前都讲咗沙滩啊，即系大家都要揾节目嘅时候，就要自己慢慢拣下啦。咁其中一个地方咧，我谂啲家长咧成日都会好想带小朋友去放下电嘅，就系游乐场啦。 而家游乐场点仲点会放到电啊？ 点解啊？ 冇乜嘢玩嘅啫。而家啲遊樂場，你帶佢哋去玩嗰啲叫機動遊戲，其實佢哋都係坐喺度揈下揈下啊嘛，冇乜嘢需要佢哋用力啊嘛。 你肯定冇上過去俾佢揈啦。 唔係啊，即係嗰啲機動遊戲揈咗啊嘛。咁如果你話真係遊樂場咧，我覺得以前最土炮嗰啲喺嗰啲屋苑下邊或者屋村下邊嗰啲大型遊樂場咧，嗰啲就真係放電 啊。係啊，因為擒降架真係擒到好高噶嘛。 真係要你自己用力嘅喎，打千秋你自己要用力嘅喎。而家打千秋係點樣㗎？有個工人姐姐後邊擁嘅。使用放 唔使用条腰去发 噶嘛？ 喂，但系游乐场有两款嘅，头先阿钟哥讲嗰款咧，即系比较自己喐动多啲嗰啲咧，我就觉得系比较贴地少少噶啦。另外嗰款咧就比较梦幻少少噶啦，即系去到有好多机动游戏啊， 主题乐园嗰啲 系啦，主题乐园啊咁样啦。其中一个咧就系我谂好多主题乐园都会有嘅设施，就系摩天轮啦。咁摩天轮咧。多數我覺得嚇係大人玩多啲，因為小朋友會唔會覺得好悶咧？你哋細個會唔會揀摩天輪？ 梗唔會啦，咁摩行得，都係摩咯，行得摩。如果佢係快天輪就話啫，好快， 發咁樣，風火輪 係啊，風火輪咁樣，行得咁慢有咩咁好玩咧？即係對於細路嚟講， 咁大人咧，有冇覺得好幸福嘅感覺咧？ 係兩件事啊，最好停咗喺度添啊， 最好停咗喺度添啊， 停幾耐先？ 即系呢 个 一炷香嘅时间， 中环嗰你哋有冇去过？ 啊冇喎， 系 你咧？ 有 去过？ 梗系有啦，系啊，参观啊，明星嚟啊嘛，明星 打卡就去咗， 系啊，梗系类似呢啲咁嘅行为啦。嗰阵时话媲美咩啊？伦敦眼睛喎， 伦敦啊， 系咪先？讲到香港搞个摩天轮出嚟，就为咗大家有得打卡啊，促进旅游业咁样啦，系咪先？嗱，所以我奉劝啊，呢段时间冇游客咧。大家冇咩做，你都去睇睇個摩天輪啊！ 扮去咗倫敦咁樣，倫敦眼睛 係啊！你諗下，即係再佢之前都有話過一個消息，話營運欠佳噶嘛， 係啊係啊， 差唔多冇錯。 大家幾驚哦？咁整咗出嚟咁辛苦，跟住 玩咗兩年就冇得玩咯，又記得歷史告訴我哋係咪先？ 咁即係證明摩天輪係呢一樣呢個東西喺香港係存活唔到咯。 係啊，可能係咁啊， 冇人玩嘅咁樣。 係啊，或者即係海水公園又一個啊嘛，係咪先？迪士尼又有一個啦，咁樣 虽然个规模又唔同嘅，转法亦都唔同啦。但系到底点解即系会有摩天轮出现咧？即系嗱喺游乐场又会有啦，地标又会整啦。咁但系点解香港又唔即系唔系话即系好多人去玩咁样咧？嗱，事缘咧要讲翻啦，喺1889年咧，巴黎世博会咧。就有咗呢一個高324米嘅艾菲爾鐵塔，咁、成為咗當時嘅焦點啦。咁威威咯，咁為咗咧要媲美呢個巴黎鐵塔咧 ，Ferris wheel 即係呢一個摩天輪嘅英文啦、其實點解佢叫 Ferris wheel 咧 ？Wheel 就係嗰個輪啦。咁 Ferris 係咩 ？Ferris 咧就係嗰個美國人即係設計呢個摩天輪嘅美國人，其中、即係佢個名嘅其中一個字嘅 Ferris、嗯。咁啊，後屘佢整咗呢個嘢出嚟咧，就叫做 Ferris wheel 啦。咁 Ferris 咧就喺1893年芝加哥世界世博会嗰度咧，就设计咗呢个高80.4米嘅摩天轮，系、啦，因为前者咧就做咗呢个艾菲尔铁塔啊嘛， 系挑战高度啦，大家喺度 系啦，或者总之要起一个劲嘢出嚟嚟到即系抢翻个 focus 啦，咁、成为咗咧呢个芝加哥世博会最高嘅结构物啦。咁嗰一座嘅摩天轮咧，总共就有36卡， 系 每一卡咧有40张凳。而且最多咧可以容纳到60个人嘅， 即系每一卡都可以开会啊。 系啦，咁你乘翻开啦，即系话总容纳嘅人数咧系有2160人咁多嘅。咁当时咧，因为对于嗰阵时嚟讲，摩天轮即系有咁样结构嘅嘢，仲可以一路转，有咁多人坐上去咧，其实系一件即系好神奇嘅事嚟噶嘛。每一日系有大約38,000人咧，係走上去搭一搭嘅，係啦，咁啊非常之成功啦。嗰陣時咧，佢係轉兩個圈嘅，咁、一共咧就要20分鐘嘅。嗱，第一個圈咧，佢就話都俾乘客出入嘅，即係可能你上啊落啊咁樣啦。咁而第二個圈咧就會9分鐘喺度不停咁樣轉嘅啦，轉。咁而呢一個摩天輪能夠慢慢咁樣轉，而冇結構失敗咧。阿 Ferris 同埋佢個助手咧，亦都認為呢個工程設計咧係奇蹟嚟嘅， okay. 即可能一開頭嘅時候，佢哋都未必好相信或者信心滿滿，又未至於我諗五波咯，覺得 波落卜嘅啫。 唔係，我反而覺得呢位阿 Ferris 都唔值得敬重啊。 點解啊？ 當時坐嗰啲先值得敬重。喂，你設計嗰位都話50-50嘅咋，佢真係揾條命水搏過大佬。 唔係，咁後來佢就係測試成功啊嘛，係啦。咁啊，但係咧，大家就會覺得哇！你真系好犀利啊，好系整咗个幸福摩天轮，咁、之后应该发达啦，系咪先？ 谁不知， 原来咧呢个摩天轮虽然喺嗰阵时好受欢迎，但系呢个世博会完结咗之后咧，阿 Ferris 咧就同人哋讲，佢就表示呢、这个世博会嘅管理层咧抢走咗摩天轮为佢同埋投资者带嚟嘅过18,000,000、100,000、75,000美元嘅利润啦。 当年、 1893年 系咪 啊？ 可以买到个岛噶啦。 1893年系啊， 可能国家都买到，即系啲小国嗰啲咧。 吓， 咁你又冇去到一个小国，真系太夸张。 1893年， 系啊 系 啊， 70几万好多， 系70几万美金喎，仲要系啦。咁就系因为咁样咧 ，Ferris 就因为个债务而破咗产。而再 set 啲嘅咧，就喺37岁嘅时候，佢就离开咗呢个世界。 哎呀，屈而终啊！真 系。系啊，但系其实到依家而家2021年，大家都仲好向往坐摩天轮上面嘅感觉。即系你去到第二啲游乐场嘅时候，你都话啊休息坐一坐，睇下个美景啦咁样。但系原来摩天轮并唔系我哋谂到咁幸福噶。 但系通常坐摩天轮都会觉得，点解咁快转完咧？ 默克隆强调，在印太区域的战略方面，法国不会和任何人结盟，希望欧盟有相同的立场。北约组织将会在下个星期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默克隆强调，中国不是北约优先需要处理的问题，而是要制定应对俄罗斯的战略，促请北约认清敌人是边个。路透社上个月报道指，北约计划动用200亿美元，以更具灵活性的方式应对来自中国和气候变化的挑战。据报，法国反对计划，忧虑有关做法会破坏法国的防卫重点。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1，日元109.39，瑞士法郎0.895，加元1.209，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417，欧元对美元1.218， 澳元兑美元 0.77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7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946 点，跌1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97.34 美元，卖出 1,898.02 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骤雨较多，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都在新界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的中线，咁而家龙尾在大榄上斜。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中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在大榄上斜。大棠路在元朗，元朗的大棠路大树下东路交界有交通意外，现在大棠路近着大树下东路需要全线封闭，影响到现在大棠路大树下东路一带交通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出九龙方向近着六合村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在径口路。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六合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径口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咧就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都系。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在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来回方向都是比较挤塞，去回尖沙咀方向近着界限街一段排到去浸会桥面，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就开始挤塞，龙尾就在创资中学对出。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福亨村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就慢车，龙尾在天富海湾，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着银影路一段就比较挤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呢首本地制作嘅作品啦，无论作曲、作词、编曲、监制啦，都系非常之国际水准啦。而唱歌嘅咧，亦都系咧首度拿来唱英文歌嘅阿雅。未来日子听讲佢会出一张全英文嘅大碟啊，唱英文歌绝对首度拿来，本周爸爸声升到去亚军宝座。Aga 江海嘉嘅英文版本 City Pop。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财经第一线。 8:10 ，Kitty 同埋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先啊！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啊 ，Dicky。 早晨 ，Kitty， 钟哥哦，星期五愉快，各位晨光嘅听众，你哋好。 星期五愉快，好开心我听到 Dicky 嘅声线咁啊。不过咧，恒指方面咧，好似麻麻地，不过亦都咧，Dicky 琴日都已经预测咗啦，就系咧受制喺29,000点嘅关口，咁啊，恒指都系浮浮沉沉咯。琴日啊，微微跌啊，不足4点咁样。今日市场走向会系点咧？咁啊 ，Dick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好啊，哦，都系人生嚟嘅，正所谓浮浮沉沉，太多路过人啊嘛，系咪啊？咁有阵时个股市都系咁样嘅，咁我哋继续松容不迫咁去面对。先讲下一样嘢，都新鲜，即系滚热辣嗰只。咁点解呢？就因为啱啱出，同埋真系好热啊！就系讲紧个通货膨胀，讲美国嗰、那个。不过其实都唔系美国噶啦，全世界都面对紧呢、這个即系通货膨胀嘅问题。咩嚟噶？你话我唔系读经济噶、啊，简单啲讲，即系物价上升嘅速度。即系本来咧100蚊买到10个鱼柳包，而家100蚊买得9个鱼柳包，即系买嘅鱼柳包就目少咗。咁即系咧，你会食少咗啦。哇！ 俾人呃咗一个， 听落去。 唔系呃咗货币，货币呃咗你啫，货币呃咗你啫，唔系间铺头呃咗你嘅，系啊， 系即系当然，即系都系半块芝士啊，嗰块鱼柳包都系喺个包隐藏咗里边细细块啊，呢啲就系咁噶啦。 同埋依家唔俾多酱，好似唔系呢个题外话讲下啫，即系讲开鱼柳包，我都有啲兴趣啊嘛，系啊，鱼柳包关注组嘅成员嚟啊，都系。 即系讲到阿 O 咧，即系咩都即系关佢事嘅，即系嗱，腕标又得啦，系嘛，股票又 鱼柳包， 鱼柳包， 鱼柳包， 鱼柳包 KOL 佢就 系。系啦，我真系一即系五体投地啊！咁不过嗱，继续头先我讲个话题咧，就讲紧话呢个通货膨胀咁嗱。預咗升得勁㗎啦，但真係五月份呢美國個 CPI 個通脹呢喂真係升5%喎，唔係講笑喎，啱啱好嗰隻喎，按年嚟升，咁有幾勁呢？08年暑假嚟到現在最勁嗰次啦，咁可能你會話喂平時有啲人講我喂核心嘅通脹喎，即係點呀唔計食品又唔計油價呢都升 3.8, 咁已經係呢就點呢仲勁92年以嚟最犀利，咁即係好犀利啦，係嘛？咁不過咁有陣時咧，即係當你睇到個數據咧，好睇你睇完個數據之後，究竟個市場點解讀，同埋市場點解讀嚟緊聯儲局會做啲乜咧？呢、這個反而係最關鍵。咁而家大家咧就睇完之後，哇！即係都有啲震一震嘅喎，因為嗱好簡單，當通貨膨脹嚟臨嘅時間咧，咁點算咧？聯儲局就梗係會點啊？就收緊嘅貨幣政策啦。嗱唔好講多嘅，係咁依提下，我都有日前都提過，係咁依提下買少啲債冇嘅，係咁依諗下啫。喂，嚟緊我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要加翻上去喎，咁一講下咧個市咧都打硬震，起碼咧都即係回翻些少嘅。咁不過咁而家咧大家嘅睇法咧就好正。正面在於乜呢就會覺得哦唔緊要嘅，呢個通脹係勁過預期，真係咧通脹不似預期。咁但係咧就唔係話好擔心嘅原因，就會覺得唔緊要，係短暫嘅啫，係過渡性嘅啫。同埋咧亦都唔會話係咧次次都增長咁勁嘅。咁所以咧大家就會計過條數，就會覺得唔緊要啊，即係聯儲局咧暫時都冇乜招。繼續咧都會買債，所謂嘅量化寬鬆啦，繼續都會將個利率保持低位。哦，咁啊，即係大家話覺得，咦，冇乜事咯，咁我哋繼續翻出去炒股票先。咁所以咧，美股咧都冇乜受到影響嘅。咁但係當然我都提過，話俾大家聽就係有陣時咧，市場啲諗法咧。就都係會五時翻六時變嘅，即係今日就會覺得都冇乜嘢，但係睇多兩睇咦又唔係、通脹又真係好勁喎，哎呀聯儲局會唔會有啲變化？同埋有陣時你覺得佢冇變化啫，萬一阿鮑威爾出嚟講啲嘢有少少變下調啊，我哋而家都好關心呢個問題，即好似之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話，我哋好關心呢個大宗商品價格上升，咁就大件事㗎啦，就即刻咧就震騰騰嗰啲咧資源股份啊全部跌曬。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就要好密切關切住咧 就嚟緊無論係聯儲局啲官員啦，甚至乎市場點樣去預期呢個通脹嘅預期，咁啊成為咗咧六月份啊，即係呢個股市咧，即係會唔會即係有啲獲利回吐咧？其中一個即係主要關鍵嘅原因咯嚇。 嗯，嗱咁啊，正話的確講到咧，就少咗個魚柳包啊，不過唔緊要。如果係少咗嘅話，咁剩翻嗰個點咧，揾人請咪得咯，即係有人請我食翻，倒翻條數。 多謝鐘哥， 唔使多謝我住啊，我揾咗第二個請啊。咁係揾咗第二個請啊，咁嚟緊就電子消費券啊嘛。 哦， 政府請， 政府請， 咁又唔止死一個喎，應該。 但係咧，即係暫時都唔知點落袋啊。不過講下都開心啊。咁咧，但係而家推出電子消費券，想問問的其咧，會唔會譬如話有一啲板塊係會受惠嘅咧？嗱，譬如。領展啊，咁樣會唔會即係話多咗人去使錢喎？咁會推高佢少少咧？ 啊，阿鐘哥，你講呢樣嘢咧，都係我諗嘅嘢嚟。咁、嗯、當然，其實過去我都記得有分享過呢一個咁樣嘅睇法啦。嗱，不過咧，好似嗰啲藍籌入新貴入恆生指數咁，有階段性嘅。第一個階段係咩啊？佢未派俾你，佢未成為呢一個新貴，你估到你估到啦，咦，真係會有喎、啊，咁又興奮一陣，放陣煙花啦。咁但係興奮嗰陣咧，其實係知道會有，但係未真係有噶嘛，都係阿張家輝嘅金句啦，即係你而家冇，但係 將來會有啊嘛。 咁即係啦，但係而家咧就真係好快就嚟會袋落袋嗰只咯。咁所以而家個階段咧就係第三個階段嚇。咁所以你話再又玩翻轉頭得唔得啊？咁我都覺得得嘅，即係始終都過去都有講過，對於領展啊，對於自負產業信託呢一類即係房地產信託基金，而佢哋嗰啲商場全部都係喺嗰啲屋邨啊或者屋苑啊嗰度咁。咁你話好啦，過去都有分享過我睇法就係、是，如果你話哦真係可能係基層啲，咁攞到消費券，咁可能都買。买啲即系生活必需品啊，去买下餸啊，咁样啦。咁又哦，中产啲，咁我可能食餐好啲嘅咯，系咪？爷爷整个日式嘅奥马卡车添，咁即系都会有可能呢啲嘢嘅吓。咁、啊、所以点讲都好，最后啲商场都会受惠，因为好简单直接就系多咗人消费，咁同埋都要使咗佢噶，系咪？咁好啦，咁多咗消费，咁佢哋自然生意多咗，生意多咗咧，就自然咧租咧间接地都会收多咗，因为有啲商户咧或者有啲嘅商场咧个租金咧就系同个营业额挂钩嘅，呢个大家都知啊。所以正常嚟讲咧，我会系正面嘅，同埋呢只股份呢两只啦吓，自负餐信托同埋特别系领展啦两只啦吓，我都系几喜欢嘅。过去都有讲过类似嘅睇法，都升咗唔少噶啦。 系啊。 即系啊，咁但系我谂再长线啲嚟讲都仲可以嘅吓、 嗯。好啊， 解答咗郑华、崔杰同嗰个疑问啊。 因为我阿钟哥话问嘅时候，哇、哦，升咗咁多噶咯，得唔得？日日望住佢吓，74、75，仲有冇啊？ 真系升咗好多嘅，但系即系如果你话我第一次讲嘅时间就系讲嘅憧憬性嗰个阶段到而家都真系有几好回报。咁但系我会觉得即系呢只都会系一只。相對穩定，唔係叫大家日日走去追高追啦，即係我都會覺得係穩定嘅。 所以下次聽完 Dicky 講之後咧，即係即刻立即迅速部署咁樣。 都有十蚊回報，我記得 Dicky 好似$66嘅時候講啊，即係講下講啊。 太好記性嘅一個人嚟啊，我都唔記得佢。 陽線呢啲我好叻㗎，陽線呢啲啊， 隱惡你都叻嘅， 隱惡唔叻嘅，隱惡唔叻嘅。 但係嗱，雖然大家部署咧就即係消費券啊，即係揀啲咩相應嘅。股份啦，另外部署緊嘅咧，我諗就係 iBond 啊，即係講笑咁話啦，即係大家話啊呢幾日個市啊上落啊十幾廿點啊咁樣，停住咗喺度，係咪啲錢落曬去認購 iBond 啊咁樣？可能都係啊，係嘛 ？Dicky 你覺得？喂 ，iBond 咧今日下晝兩點就會折飛啦，即係係咪真係大家如果未去認購，又值唔值得而家認購咧？即係大家都知道係超額，即係係好多認購噶嘛，咁亦都有冇一啲咩認購策略俾大家咧？ 呢、這個都係另類政府派錢嚟㗎，我記得 Dicky 都講過，點樣啊？有咩攻略可以同我哋晨光嘅聽眾提供翻呢？ 嗱，我以前咧就讲嘢咧就比较尖酸刻薄啲嘅，我就话，你估靓澳门人咩？香港政府派钱唔系成日，嗱都唔可以咁讲。而家又有消费券俾你啦，而家有 iBond 俾你啦，嗱问题你争唔争取机会去攞咁解嘅啫，咁啊只系填个表嘅。嗱 ，iBond 咧一定要抽，咁因为咧保底嘅回报，咁基本上咧就实值就冇天涯，赢梗噶啦吓，因为简单讲就系投资工具好多都有风险，咁但系呢一个工具咧个独特性咧就系冇。 冇風險，因為嗰個風險咧政府包咗底，就係、是、咁簡單啦。咁、你話好啦，咁我抽咯，抽幾多啊？咁係咪要孖展啊？咪瞓身啊？唔使嘅，因為簡單啲講啦 ，iBond 同其他啲上市嘅股票係唔同嘅 ，iBond 咧就係、是、政府出嘅，咁所以咧佢所謂嗰、那個。配發嘅機制咧，英文講 allotment 咧，就會係由下低派上去，即係話好啦，幾多人抽啊？好啦，好，全部人一手先，恭喜你哋咁。好啦，全部人一手之後咧，仲有好多手喺後面喎。好，全部人兩手，歡迎曬咁樣。跟住咧就，咦，仲有、啊？好啦，全部人第三手，多謝曬。好啦，係咁多啦，咁拜拜咁。嗱，即係我意思簡單啲講咧，就係話，如果你去抽咧。就唔使用驗嘅，咁你簡單啦，真係咧三四萬蚊夠曬㗎啦，因為我會覺得你唔會多過四手嘅。如果以今次嗰個熱度啊，同埋認購者嘅數目嚟分析咧，咁你只要用四萬蚊或者三萬蚊咧，咁就已經足夠。咁但係咧，我都應該修正我講法，唔好話只要啦，幾皮嘢過得機咁嗱，係嘅。所以咧，頭先啊，即係啊。Kitty 都講啦，喂，好似冇乜錢咁啊！呢排即個指數好似唔好喐喎，係噶，你諗下嗱，之前又有啲隱形牙套新股又凍結咗資金，而家又有 I Bond 即係 in Hong Kong， 咁咧又咧又凍結咗啲資金，咁所以真係咧啲新股同 I Bond 咧係凍結咗都幾大量資金㗎，咁所以要等佢哋出翻嚟咧，六月個市先至可能會氣氛好啲。咁但係一句講就係 I Bond 即係要抽，因為計入呢個無風險嘅回報率啦，再加埋呢一個 I Bond 會預期有嘅派發嘅呢一個嘅息率咧，咁其實可以預期到就係其實佢第一日上市咧已經有不足。嘅升幅嘅，大概都有成4%噶，咁所以如果你话你抽到，你话喂我揸到期得，我即刻买亦得，咁啊真系抽到就得咗啦，因为实有嘅，因为系政府派嘅，咁所以就大家把握最后机会，其实唔好咁问啦，早少少啦，我就填咗表好耐噶啦，不即系当然网上填嗰只啦， 系咁啊，希望可以帮到啲成功听众啦，即系攞翻啲鱼柳包翻嚟先，我哋一齐啊，咁 啊喺度， 系啊， 好多个系啊， 好多个，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又风趣又幽默嘅股评人朋友啦，咁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现有部周恒董事。王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 ，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除咗 iBond， 我冇嘅，系希望持有啦。 唔该晒，好，我哋下个礼拜再讲，拜拜， 拜拜。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幽默咧可以系自己发掘出嚟。 系 我左手攞住份财经版，系讲紧慈哥，右手又讲紧消委会嘅洗头水。 哇！即系佢影响力好大、啊。唔系我讲紧洗头水 洗头水都系咁啊，正所谓有头发边个想做啊？好啦，咁我讲翻洗头水，喂，消委会啱啱出咗咧份新嘅报告，咁啊，问下三位拍档先，嗱，你哋平时买洗头水喺乜嘢地方买嘅咧？ 超市， 超市系嘛？系 药房， 药房系嘛？阿 Kitty 咧？ 超市咯， 系连锁药房，依家仲有一个 option 就系连锁药房啊嘛，因为佢哋依家都觉得自己系药房嚟噶啦，咁样，咁但系就连锁咁样。 哦，出面冇人喺发型屋嗰度买噶， 哦，我有试过买过一次啊， 但有人喺发型屋嗰度买噶， 我都试过，嗰阵时特别系染完个头发之后咯，咁佢话啊要锁饰啊，定系唔知特别护理啊，咁 用呢只嗰啲， 系啊系啊，是啊又好似又特别香，不过有啲贵，所以后来就冇再用啦，系啊。 我都觉得发型屋 sell 亲嗰啲洗头水比较贵， 成本百几蚊支， 跟住同你讲话整完个头之后用翻呢一只喷噶咁样， 又系几百蚊，系啊，咁啊原来即系真系洗头水嘅价格咧。同一支啊，或者同一个牌子咧，喺唔同地方买咧都争好远噶。嗱，传统智慧咧，爹哋妈咪会叫我哋喺嗰啲传统药房嗰度买会平啲啦。但系有时传统药房咧又冇咁多款式啊嘛， 少啲嘅，咁咪少啲嘅。 喂，真系发现咧，消委会话其中佢用咗23款嘅洗头水入边咧，当中有超过10款嘅洗头水嘅价钱咧。差超過37%， 哇！邊度平啲啊？即係藥房傳統藥房平啲係嘛？ 唔係啊， 是连锁药房是最便 宜 的。是、嗯、我不特别讲哪间啦。他说呢差别、啊、有一间是超有一、三款的洗头水呢，如果你在超级市场买和在连锁药房买呢，差别更加达到 101%。 哇， 足足差了一倍，即是如果你在连锁药房买呢就大概50元。在超级市场买呢 ,100 元。 呢、這個我唔出奇喎、啊，因為我自己個經驗咧，我係用開某一隻沐浴露嘅，即係都係嗰啲嘢啦，沖涼液啦。咁我喺超級市場買咧，嗰支嘢要180多元， 嗯嗯 但我喺另外一啲連鎖店嗰度買咧。90多元， 点解你买咁贵嘅沐浴露咧？ 哦，肌肤系好需要保护啦，买咗好大支嘅嗰啲家庭装嗰啲咧，好大支啊，系啊， 系啊， 但系真系可以争成倍噶，系啊， 系、嗯、啊，我都原来睇翻个列表咧，我俾阿钟哥睇下，我又 up 下啦咁样。喂，其实佢即系个价钱都争几远，咁当然咧，当中都牵涉少少优惠嘅，譬如加1元多一件，咁咪再令到个冧心就再平啲咯，系咪先？即系譬如旧时咧就70元一支洗头水嘅、 嗯， 加1元多一件，即系佢35元到就有一支洗头水咯、啊，即系有两around 两支咁样啦，咁啊费事一阵又计错数啊，神算 O 咁样。总之详细嘅咧，你可以睇翻消委会嘅报告。 我都要刨下呢个消委会嘅报告先得噶，因为我自己买嘢有阵时候，即系嗰一带买嘢嘅时候咧，又有传统药房，有连锁药房，有超级市场，我就好唔介意咧，用多一两分钟去睇下个价钱先嘅。我都系搵最平嘅，但我谂唔到平争咁远。 系，真好烦啦，不如用翻劳工。揀洗頭算啦，以前都係用呢啲番梘咁捽下個頭咁就算噶啦嘛。 鐘哥，鐘哥，鐘哥，你就得啫。你啲頭髮咁 多，你咁 多 頭髮， 我呢啲我自己唔敢講。 你多到攞嚟捐喎、啊！我呢啲1000元支頭髮水，即係洗頭水啊、營養液啊、乜嘢所有又話咩巴西焗油啊、摩洛哥乜嘢油啊嗰啲，全部都試勻啦、啊。 可能就因為以前我用得勞工揀洗頭多、啊。 你千祈唔好咁样， 唔好讲啲过头 事。啲后生仔咧， 唔好讲过头， 越讲越过分啦。头先咧，稍有少少，稍少潮头啦，潮点啦，哇！又教人哋用劳工解释啦， 松毛松翼啊！ 你听嚟咗，咁我哋梗系搞笑啦，系咪先？所以咧，即系讲到着数优惠嘅嘢咧，有阵时咧，真系啊，货比三家啊，咁啊，最好啦，消委会咧就做咗一啲完美嘅报告出嚟，近乎完美啦， 帮我哋悭咗啲时间啦， 系、 啦、啊。 不过净话讲嗰啲超市或者嗰啲连锁药房咧，其实如果你喺一个屋企楼下嗰啲商场咧，必定喺左右嘅，所以你好容易隔到价嘅，唔使行两条街嘅。 系啦，咁啊可以悭得几啊蚊得几啊蚊。 梗系啦， 系啊， 又赚翻啲鱼柳包翻嚟噶啦。 系要食个鱼柳包先啊，咁做。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6月11日系一年嘅第162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03日。1950年6月11日，法国当代著名画家、耶稣派嘅始创人及主要代表人物亨利·马蒂斯喺威尼斯艺术节中荣获大奖。马蒂斯要求同佢嘅同事和朋友亨利·劳伦斯共同分享荣誉，而劳伦斯嘅作品极少为公众所接受。马蒂斯在1896年首次举办画展，以自己的风格进行实验制作，投身在具有鲜艳色彩的新世界之中。他的油画简洁明快，从他使用的粗线条及浓淡不分的彩色中，可以见到阿拉伯人的影响。在笔墨素描和石板画中，喜欢运用简单的几何线条。6月11号出生的朋友拥有极高勇气，意志坚强，能够克服困难再跨出一步，打破僵局，努力精益求精，比较务实。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在传统的艺术领域中创出新方向？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哋偏向忽略艺术层面，是因为我哋喜欢单一的物质生活，还是害怕透过艺术了解自己的内心？ 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早上发生交通意外，最少九人受伤。事发在朝早七点几，一架巴士驶至大棠路和大树下西路交界的时候，和一架的士相撞。警方说意外之中没有人被困，伤者全部清醒，已经派救护车到现场增援。政府早前批准将伏必泰新冠疫苗的接种下限降至12至15岁的青少年。当局公布有关群组青少年今朝九点起可以上网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他们除了可以自行到疫苗接种中心打针，当局将会提供特别预约及接送服务，安排师生往返接种中心打针，以及到校外展打针服务。广东过去一日新增九宗本土确诊的新型肺炎个案，全部来自广州。广州亦都新增一宗境外输入的确诊病例，和一宗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转为确诊个案。另外，广东新增五宗境外输入的无症状感染个案，广州和佛山分别有两宗，肇庆一宗。美国总统拜登在七国集团峰会举行前夕宣布，美国将会购买5亿剂辉瑞生产的新冠疫苗，捐赠给全球大约100个低收入国家。今年内会先提供2亿剂，到明年上半年供应3亿剂。拜登说，美国在新型肺炎疫情之中有最多人受到感染和死亡，甚至要在全球抗击病毒，全球经济才能够复苏。他强调，美国将会无条件捐赠，不会附加任何条款，不会施压和要求回报。他扬言，美国将会成为全球对抗新型肺炎的疫苗库。辉瑞行政总裁表示，七国集团国家肩负着为所有国家提供疫苗的责任，当中美国响应有关使命，对此感谢拜登和美国政府。在法国，早前掌掴总统马克龙的28岁男子被判入狱18个月，缓刑14个月，实际入狱4个月。这名男子在审讯的时候说，不满马克龙令到法国衰落，原本计划向马克龙掟鸡蛋或者纪念他，但是当日见到马克龙时，在没有预谋之下出手掌掴对方。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1，日元109.39，瑞士法郎0.895，加元1.209，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418，欧元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8,923点，系跌3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54美元，卖出1,898.6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骤雨较多，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琳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嘅意外。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深井嘅中线有交通意外，意外啱啱清理好，不过啦，一带仍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哈罗国际学校。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近深井中线嘅意外啦，已经清场，龙尾排到哈罗国际学校。另外，元朗大棠路同埋大树下东路交界嘅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在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去九龙方向近六合村的意外是未清理，一带是车多。另外，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 咁意外咧一直影响到啦，狮隧出九龙咧都系非常挤塞。而家狮隧公路出九龙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受到意外影响。而家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重复一次啦，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界限街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咧一直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受意外影响，狮隧公路系狮隧出九龙咧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其他嘅隧道情况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乐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嘅龙尾就排到去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沙田医院。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多，龙尾彩云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都系车多，龙尾彩虹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系挤塞，车龙啦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而喺新界区，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段是挤塞，龙尾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就是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都是挤塞的。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是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另外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亦都是挤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2013年出道，出道八周年。防弹少年团。BTS。旋风秋旋旋动 BTS 音乐之将。 我谂到申请做咩电台节目啦？ 咁你填咗申请表未啊？ 啊，申请表格系点填？ 想制作电台节目，除咗要有桥，仲要识填表。 先上 cibs.rthk.hk 开个 account， 填写申请人资料、节目大纲、13集内容，上载 MP3 介绍声带，填写埋制作班底。 申请资助嘅预算表 就系咁，填填下又填下。 填表有困难，打嚟揾我哋。 2331-2334申请帮到你。 申请要求。死事唔等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的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8:39啊，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2%。 咁每一日咧，大家都会如果健康嘅话咧，都会排便畅顺啦，系咪先？哦，最估唔到咧，原来有阵时有啲大学咧都会要一啲咧叫粪便捐赠者咧去捐赠一啲粪便咁。 耕田嗰啲咁樣嚇， 唔係我嚟做研究啊！啊，講緊呢個係中大噶嚇，咁但係呢個計劃完咗啦，呢一輪完咗啦嚇，咁 即係唔使捐啦， 係啦，千祈唔使 冇捐住， 因為咧即係佢每個月捐咧，其實有7000蚊嘅 嚇， 係啊，係真嘅，真嘅係真事嚟嘅。 咁要捐幾多次啊？ 嗱，等我講下啦。既然個計劃暫時呢一輪完咗咧，就可以講嘅。咁其實係乜嘢咧？都係幫助到個醫學去昌明一啲啦。咁醫學嘅我真係識條鐵咩？總之佢就係呢個腸道微生物移植嘅一個叫做學科咁樣，可能做一啲研究咁樣啦。嗱，計劃咧就要介乎喺18至50歲嘅。咁你捐贈呢啲糞便嘅話，就唔係長期病患啦，同埋咧冇呢個腸胃病患者咧，每個星期咧就去威爾斯親王醫院咧3次以上嘅，咁就將自己啲排泄咁啊去俾人哋研究咁樣啦。咁啊，總之每個月有7000蚊咁樣，一個禮拜去3次，即係一個當一個月有4個禮拜咧，就12次咯。係啦，就係咁啦。咁入邊好多盡責嘅，不過 我冇諗啦。 系咪？ 我俾个7000蚊吸引咗， 我知啊，我感觉到你停留咗喺个7000蚊嗰度。 佢而家已经聚精会神啊！ 系啦系啦， 我即刻有得捐。 系啦，因嗱你讲得好啱啊，你讲得好啱啊。 系啊， 嗱佢都系咁样写啊。不过由于捐赠计划反应热烈啊，申请报名名额已经满晒啦。有兴趣嘅朋友就要等下一阶段嘅招募啦，咁样。咁所以你即系紧贴下呢啲嘅招募啦，睇下一轮有冇得 到唔到你啦， 捐下唔捐下嗰啲咁样啦。 有啲咩准则噶？ 佢头先讲咗啦，年龄介乎18至50岁 ，OK 啊，你冇问题啊。 咪过咗、 啊，冇问题嘅，可能下一 五十 嗱，可能下一轮可以放宽啲啦。 系 啦，同埋下次唔系关呢个咧，可能系捐手指甲咧， 佢要唔同嘅数据 啊。系啦，即系可能研究灰甲咁样先算。咁可能你。捐赠一啲， 冇啦，去翻粪便得唔得？ 我唔知啊，我又未做过医生，睇下啲医疗点样去 check 啦。咁啊，有阵时呢啲调笑又好啦，希望帮到个医学进程啦。 系、哦、系。 日文一句 sayonara， 虽然可以直接翻译为再见，喂，咁但系你有几可见到啲日本人会讲啊？到底点解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我哋同朋友食完嘢讲再见，多数咧都系讲拜拜噶。你试下谂下，你会唔会同人哋饮完餐茶之后，珍而重之同佢讲保重、珍重，我哋后会有期。哇，原来 sayonara 翻译成中文嘅时候咧，就好似讲到珍重啊、再见啊、后会有期嘅感觉。原因系因为古时候日本交通唔方便，一旦分开咗咧，其实都唔知道下次几时见啦。延伸到而家，即系代表住有一段长时间唔见嘅时候，先至有机会咧会系讲 sayonara。亦都因为呢句说话包含咗唔想再见到呢个人嘅感觉，所以啊，除非就好似分手之类嘅决裂关系，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好少讲嘅。咁如果你话下次见到日本人，好啦，走嘅时候唔讲 sayonara， 讲咩好啊？你可以挥挥手，讲句拜拜，点一点头。其实佢哋已经好受落㗎啦。 唔使啊，下港西安啦，变咗诅咒人，你走啦，以后我唔想再见到你咁嘅意思嘅。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 问佢啦。 晨光超新星。 早晨啊，超新星！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 你做咩托到新水新汗搬嚿咁样嘅嘢入嚟啫？ 因为呢嚿嘢实在太好用啦，因为我自己试过。 即系呢啲咩啊？太大嚿啊！ 夏天专用必备噶呢嚿嘢。 嗱，先讲讲先，佢嗰个尺寸咧，即系一个迷你旅行夹。 系， 即系一半咁上下啦， 系， 即系都要搬半个夹入嚟。 系啊，头先阿星咧真系拖夹咁样拖住嚿嘢， 真系拖住咁样行入嚟噶。 就话想讲冇错啦， 即刻收咗。唔系，不过讲呢件嘢之前咧，我想讲一讲另一件产品先。咁就因为咧， 产品啊， 产品， 嗯， 系啦。咁就因为呢件嘢咧系最近几出名嘅。 嗯， 咁但系我自己买咗翻嚟试过咧，就发觉大家唔好买啦。 呢个系细细个嘅，佢讲紧另一件， 系讲紧另一件嘅。咁我哋喺平时上网咧会见到一个系好出名，就话可以喺你夏天嘅时候咧帮助你戴住口罩都可以令到你舒服啲嘅。咁佢就系一个风扇仔嚟嘅，不过就摄喺个口罩侧边嘅。 呢个阿星啊，你讲啊，呢个叫做风扇仔，其实讲真。佢唔算好細喎，如果要攝喺面罩，即係喺嗰個口罩裏邊嘅嚟講， 佢咧其實我都覺得佢大得滯㗎，但係而家唔知點解好出名，講緊係香港有好多代購啦，甚至係外國都即係個個都話想買翻嚟試下，原因就因為夏天太熱啊。佢呢個作用咧，其實就係攝喺個口罩入邊啦。咁然後佢有個渦輪喺度嘅，即係風扇。 風扇仔。 係啦，咁就吸風，然後吹氣，但係全部都係喺個口罩入邊進行嘅。咁就會令到你成個口罩會通風啲啦。 嗱，首先咧呢一個個 size 咧，大約嚇，大約有即係如果你有揸車嘅朋友們咧，大約係一條車匙嗰個 size 啦。 係嘅，係嘅。 咁重量咧？又差唔多等於一條車匙咁嘅重量，所以其實咧，如果掛喺塊面度，我又覺得佢唔算太輕，亦都唔算太細， 就係有少少重。咁我係曾經試過帶住嚟行噶啦，咁佢我就嘗試下佢風扇嘅威力大唔大，因為我都係一個好大汗嘅人，汗嘅人嚟噶嘛。 你今朝做咩嚟？ 今朝食錯嘢， 好明顯啦。食咗啲懶藥啊！ 而家盡力改緊，因為一陣間介紹另一部嘢嘅時候， 仲大件事。 咁呢個風扇咧，點解我會建議大家唔好買嘅原因呢？因為佢真係冇乜特別嘅作用。 首先佢呢個原本嘅功效咧，就係希望可以幫你個口罩通風啊嘛。 冇錯。 咁你嘅意思係唔得 啊？第一就係因為佢嗰個風力其實係冇特別嘅， 好弱， 好弱，同埋係。自己試完之後，發覺我用個口吹仲大風過， 即係自己喺度吹啖氣出嚟，仲會舒服啲。 係啊，咁另外咧就係咧呢嚿嘢有啲重啦。咁亦都我有睇過喺面書專業有其他嘅一啲可能博士啊或者係留言咧，就講緊呢嚿嘢其實都會影響到你戴口罩嘅時候嘅一個防菌嘅一個功效嘅。 因為佢係聚咗落嚟， 係啊， 咁可能你會有啲罅係咪走開咗？係 啊，你攝咗落去之後咧，佢個窿就會大咗，你側邊口罩個窿就會大咗。其實啲菌就可以喺嗰邊入嘅。 哦，咁所以你就話呢個唔得， 所以於 是乎咧，你就整部咁大嘅入嚟。 咁你攞翻先啦，呢個唔得嘅， 唔得，你就唔好攞嚟啦。 唔係，因為我都想即係超新星介紹嘅，唔單止係好用同新嘅嘢，亦都係想希望有新嘅嘢嘅時候，亦都同大家講究竟呢件事係好定唔好。 巴閉嘅。 但係咁大對比咧，嗱嗰嚿咧就一條車匙咁大啦，咁你又話冇用啦，而家你抬一個夾翻 嚟 喎。 呢個就好好用啦！呢個嘅大細真係有啲重嘅，因為佢連埋一嚿電，佢係乜嘢嚟嘅咧？佢就係一個可攜帶式嘅冷呢個字，呢個字我要同鐘哥講聲先，因為我有機會好易讀錯嘅， 已經讀錯啦。 係啦，我好努力改緊嘅，冷氣機 啱啊！ 今次 係啱啊， 乖仔啊！ 攜帶式嘅冷氣機。咁佢係個作用係點樣呢？因為我哋平時咧有見過好多咁嘅冷氣機仔咧，就要入水嘅。唔知大家買嘅時候有冇見過嗰啲正方形四四方方入水嗰啲啦？ 冇喎、 啊，冇中間冇見過。 我唔用嗰只、 因為佢嗰只咧係用水冷嘅模式啦。咁其實係冇乜特別話涼啲嘅風嘅、然後你拎嘅時候咧，你係會倒瀉水嘅、但係呢部冷氣機唔同，佢嘅入面嘅原理咧，同你平時分體式窗口式嘅冷氣機係一模一樣嘅。 當起身攞，我都要起身先得。 係啊， 幾重？ 睇下幾重先。攞唔起？ 攞唔起喎、 啊！冇做 gym 啦、啊，平時 直頭冇啦，我就係食麵包茶 gym 嘅啫。 所以 好重喎、 啊！其實佢個樣咧，我覺得有少少似一部大型嘅吸塵機咧，即係嗰啲工業用嘅吸塵機啊，即係公司清潔嗰啲吸塵機啊。 佢似係入邊電影入邊嗰個吸鬼嗰啲咧， 嗰、那個鬼咁死底， 嗰、那個銅色後邊嗰部機咁。 喂，大師呢個會唔會真係重果籠咧？ 有少少重，但係因為佢係貨你咧，俾你喺一啲譬如話你露營啦，有時候而家大熱天時。 就是呢一樣啦，你去露營，基本上你應該係帶一啲，即係就首先露營，我覺得唔應該帶冷氣去 先。係啊，唔係咁，如果你咁想涼冷氣，你就留翻喺屋企啦，係咪先？ 露營好啦，我當你又我又要去露營，我又要涼冷氣。咁露營第一樣嘢就係希望攞一啲輕便啲，我就可以孭上身嘅嘢啊嘛。好明顯呢嚿嘢咧。是孭唔到上身嘅， 呢嚿嘢就要攞个夹推住嘅。 咁你点去露营咧？ 你头先系攞个夹推住，定系佢有个碌？ 佢拖住嗰个， 佢有 夹 嘅，我有个手推车仔喺隔篱嘅。 哦，即系佢配埋嘅。 唔系，我自己嘅呢、這个。 吓、哦，即系佢本身都唔预你推嘅。即系我以为佢知道系咁重，咁不如整埋条柄，即系好似嗰啲书包咁样咧。 又唔系、 啊，佢又唔系、啊，原来你系自己搵个夹嚟推佢嘅、 其实呢个系合体咗嘅重量嚟嘅， 因为连埋嚿电啊。 因为连埋嚿电，嗰嚿电都特别重嘅。 咁你本身用呢嚿嘢就系。要跟够电噶啦， 你唔会去到露营嘅地方睇有冇电掣先。 唔系，因为呢嚿嘢分开咗之后咧，就容易啲拎嘅。咁可能露营大家真系想 哦，即系你叫钟哥帮你拎，咁啊冇咁重啦。 我 share 添， 拆开佢。 我孭八个钟，跟住差唔多到啦，你就孭一阵咁样嗰啲系嘛？ 唔系咁一分开拎会舒服啲噶嘛，轻少少噶嘛。咁但系佢嘅功效咧，我头先讲过啦，就佢同一部普通嘅分體式冷氣機冇分別啦。我亦都試過嘅，我係喺屋企試嘅。 幾大地方？即係喺房裏邊定還是成間屋用先？ 成間屋又有試過，房又有試過。咁因為佢係冷氣機嚟㗎啦，咁所以佢前面係正常係出風位，後面咧 就 一個散入風位同埋散熱嘅。咁大家如果想用呢嚿嘢嘅時候，記得將散熱嗰個位咧，嗰個喉咧係擺出面，就唔好擺翻入自己間房入邊啦。我就試過係咁樣咧，結果點解好似覺得唔係幾涼咁樣嘅？ 熱嘅又喺呢度，凍嘅又喺呢度，你製造啲熱氣 打和。 咁所以咧，我後屘就試翻啊，不如我將呢個散熱，因為佢另外有附帶一個咧係散熱喉嘅，佢就駁咗落嗰個散熱器度咧，咁佢嗰個喉就可以拉長，然後將你嗰個熱氣就通出去。 呢個嘢咧，即係雖然話叫做咩變攜式啊， 係 冷氣 機 啊，喺屋企用有好多盲點啊，嗱，譬如。 你条喉要怼出窗口咯，你冇理由怼翻入个走廊度，跟住你咪热亲你阿妈咯，系咪先？ 系啦，嗱，如果我喺房，我想凉，咁我又唔想热到自己，于是乎咧，嗰个热气口或者散气口咧就怼住个厅，阿妈喺个厅度，跟阿妈就会投诉，你自己就凉啦。 我阿妈真系咁样投诉。 如果你话不如怼出窗口或者有条喉驳出窗口。你不如用翻屋企嗰部冷氣機啦。 咁所以佢應該唔係俾你喺屋企嗰度。 當然啦，佢就係俾你出面用嘅。不過我就想試下佢嘅功力、大概可能係我哋直播室咁大左右啦。 係 啦， 係 啦，係得嘅，係大概係可能15至20分鐘，你就已經係開始 feel 到涼噶啦。 但係你帶到出去。即係我諗最重要就係應該係一個户外嘅地方就會用得到啦，因為如果你去到就算係出邊嘅地方，如果係室內嘅，咁正常都多數有冷氣啦。我估而家，咁如果係一個室外即係冇遮冇掩嘅地方，佢又集唔集中到咧嗰個冷氣？ 咁就未必啦，咁就真係有個型喺度先得啦。 即係一定要，譬如你扎咗個型，就放喺個型裏邊，跟住個排氣口咧就喺個型 嘅 出 邊， 咁先至可以發揮到。 即係都要 trap 住佢嘅。 係啊，咁我哋平時我哋以前可能會見多啲嘅，即係中學啊，或者係小學嗰啲開放日咧，係咪會見到學校入邊係搭住咗一個又一個嘅型嘅？ 嘅，即係尖端嘅嗰啲咧，其實係好差嘅散熱嘅、嗯。因為我以前曾經入去做過，即係做過開放日嗰啲賣嗰啲賣嘢嗰啲人啦、 啊，又即係好似年宵嗰啲咁樣啦，即係一個個攤檔咁樣。係 啦係啦，咁嗰啲攞太即係其實太陽曬住，朝早晏晝曬住咧，你又冇風咧，係好焗噶嗰啲嘢。甚至我曾經係有朋友係因為喺入邊焗住中暑。 咁、你覺得？用呢個比起用兩把風扇擺喺裏邊個分別喺邊咧？ 因為咧佢真係出嘅係冷氣，冷風嚟嘅。一陣間可以試一下添，直情。因為我又帶埋嗰啲扇出嚟。咁、但係我哋用 試啫，我哋呢度本身都有冷氣噶嘛。 再凍啲咯， 可以再 多位係啊。 我哋伸條喉出去啦，即係擺喺。 跟住唔好啊！喂、你咁講唔好啦，係喎，條喉會熱嘅喎、啊，我哋唔應該整到呢度熱㗎，係啊。 唔係我哋懟室外係啦。 咁、你自己出去試啦。试完翻嚟话我知啦， 记得拍片。 但因为风扇咧，其实你吸嗰啲都系热风，吹出嚟嗰啲都系热风，只不过令到你个空气流通少少。 我谂到喺边啲人会买？我而家暂时净系谂到剧组可能会买。如果嗰个剧组、即系可能夏天出去开戏，咁、又有一啲大明星，即系不能够晒、不能够热咁样，咁啊通常咧佢哋会去即系匿翻上保姆车啦。如果唔使拍嘅时候，因为有冷气，又唔使即系晒住嘛。咁但系如果去到一啲荒山野岭，即系要拍嘢，又冇得匿上架车嘅时候咧、可能即系啲助手啊，或者一啲照顾佢嘅剧组人员就会好似阿星咁讲啦，开一个帐篷。咁啊，阿姐或者阿哥就入去休息先啦。咁啊， 塞呢部 系啦，塞呢部机入去。 好，不过我做咗咁多年呢行咧，我 都冇咁嘅待遇系嘛？ 唔系，固然之咧，佢日俾个提议啊。如果真系又唔晒得又唔吹得嘅大明星咧， 系 不如唔好请啊。你请一个捱得噶啦，唔捱得嘅要嚟做乜咧？系咪先？ 我谂可能多数做得大明星嘅，应该都捱过一阵子噶啦， 唔想再捱啦。 系啊，唔想再捱啦。 但系呢部冷气机咧？佢嘅功效咧，比我想象中係大好好多嘅，咁所以其實我都覺得可以試一試嘅，一陣間中嗰件。 好，最後貴唔貴？ 呢、個係 你窒口喎、 因為我想講就係呢件嘢係我由超新星由一開始到而家以嚟係最貴嗰樣嘢。 嚇、 係啦，因為佢嘅 都係四位數字定五位數字？ 五位數字。 哇！咁本咧？ 係播歌啦。 微笑带点神秘，从你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你连物会也改期，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你暗笑四处躲我，紧紧你转左躲开我，桥段中闪过，情随我，我信爱有结果，你眼里有望我，迷一般的你诱惑我心躲。傻笑也很为你，如你笑点因我起，不变女神般仙气。你如默听我卑微，留住做配角合理，别怕伏线烂尾。 迷之微笑啊！时间将近嚟到早上嘅九点钟，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近住六合村嗰度咧，就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咁狮隧出九龙咧都有两段龙尾嘅，咁一段就喺沙沥公路近住愉翠苑，咁另外一段咧就喺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北角政府合处对出。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就彩云村；达之路去翻窝打老道方向咧就比较挤塞。而家龙尾系歌和老街啊，歌和老街去翻窝打老道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喺达之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喺观景台。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车龙排到彩虹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系车多。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慢车，龙尾就喺白沙湾码头。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喺朗平路对出。咁另外普通道去西贡公路方向，近住福民路一带都系挤塞。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龙尾喺浪翠园三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食咗三十几年烟，十年前开始行得步都气喘，医生话我患咗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功能得翻三四成。而家成日都要闻住氧气，帮助呼吸，连做少少家务都会攰。以前都会去下旅行，而家落街都要带住氧气樽，为自己，为家人戒烟啦！ 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我谂到申请做咩电台节目啦？ 咁你填咗申请表未啊？ 啊，申请表格系点填？ 想制作电台节目，除咗要有桥，仲要识填表。 先上 cibs.rthk.hk 开个 account， 填写申请人资料、节目大纲、十三集内容，上载 MP3 介绍声带，填写埋制作班底。 申请资助嘅预算表 就系咁，填填下又填填下。 填表有困难，打嚟揾我哋。 23312334，申请帮到你。 申请要求。死线唔等你。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投资 O2O 9点08分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五月通胀近13年最劲嘅，但係呢就业市场呢亦都有所改善，投资者呢对经济前景咁都乐观。係啦，美股呢向好啊，道指呢升19点啊，标普500指数都系升19点，创咗收市嘅新高。纳斯达克指数呢大升啊，升108点啊。 數據方面咧，頭先都講過啦，美國五月嘅消費物價指數 CPI 咧按年跳升咗5%啊，並且高於市場預期嘅4.7%，咁啊亦都高於預期嘅0.4%，咁啊睇到咧市場都相對樂觀啊嚇，帶動咧港股今日都有得升啊，各隻股份咧都有爆上去嘅跡象，睇嚟今日大家真係可以 Happy Friday 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星期五朝早嘅大壮开咪，芭比林伟咧，今朝早梗系请嚟大壮咪啦。早晨啊！ 早晨，芭比。嗱，呢个星期咧，法庭咧同埋法律界咧，真系好多消息喎。 嗯。 不过大清早咧，就梗系尽量咧就报喜，少啲报忧啦。 好啊，即系讲啲好嘢先啊。 系嗱，啲喜事嘅话咧，从高而落讲起啦。咁就高等法院嘅上诉庭咧，啱宣布咗咧，就多咗三位嘅上诉庭法官。 嗯。 咁啊，可以咁样形容啦，就两位男士，就一位女士。 系。 啊，咁咁啱咧，两位男士咧，都系多数平常咧主审啲民事诉讼嘅。 嗯哼。 啊，其中一位咧，其实啊，上任嘅时候咧，好多年前咧，嗰啲人已经话系 rising star 噶咯。 嗯哼，系咪真系 rise 到好高咧？ 嗱，我哋就向前望啦，睇下上咗上诉庭之后啊，个前景又如何啦，咁样。咁至于女士咧，啊，就系出晒名咧，系疾恶如仇啊，潘文琪大法官。 嗯，啊，咁样样咧，听呢个名都 系啦。咁啊，靓女啊嘛。咁另外咧，上诉庭因为咁咧，就变咗阵容更加鼎盛噶啦。咁啊，讲完呢个上诉庭啊，法庭咧就开始又提翻咧，就律政司咯吓。咁呢两日咧都好多新闻嘅。咁啊，最新鲜嗰样咧就系啊，原来律政司计划咧就提出修订法例。 嗯， 就令到咩咧？就以往咧净系得嗰啲叫做大律师啲 barristers 咧，就可以啊去啊获委任咧做呢个叫做诶，而家叫做资深大律师噶嘛，senior counsel 吓，以前系叫 queen's counsel 嗰只咧，咁但系咧就律政司就计划啊，连埋啲 solicitors 啊，即系有时候亦做事务律师嗰啲咧，都可以直接即系唔使转啦咁嘅样。咁有啲人就联想到，系咪啱啱最新嗰一期嘅资深大律师里边有一位？啊，律政司嘅咁啊，只系转咗做大律师一年，过往系事务律师咁短时间啊，俾佢做资深大律师系咪有问题啊？咁样，唔知系咪关呢样事啦。咁、但系点都好啦，咁呢个计划咧就话系俾 solicitors 直接做啊 senior counsel。 系， 不过净系局限于律政署嘅人员咯，即系大内侍卫、大内高手先得。咁呢啲咁唔敏感嘅嘢咧，大律师公会就梗系第一时间跳出嚟啦，即系都啊事关重大系嘛， 问个究竟啦。 系啦，咁啊嗱，我唔敢讲啦，啲咁高深嘅嘢吓。不过咧就系、其实咧，即系 solicitors 系直接做 Queen's Counsel 咧，英国系有噶啦。 系。 咁但沽物论咧，其实佢本身本来孭住嗰个章啊，系 barrister 定系 solicitor 咧？我个人觉得就系主要取决于嘅能力嘅。 系， 咁佢做得到嘅，咁我又唔敢即系，当然大律师公会系咁有地位嘅位置啦。不过就认为即系人哋国家都有啲咁嘅做法咁。唔系一定系唔啱嘅，不过就系、咦咁佢净系律政人员有冇可以即系扩阔啲咧？咁希望啲高人啊谂谂啦 吓， 因为出边其实好多咧 solicitors advocate 咧叫做即系话系本身系事务律师，咁但系已经咧可以上庭嗰算咧系做诉讼咧都有一定嘅数量嘅，咁啊能者居之咯。 系啊，有多啲有能力嘅人喺个范围入边咪仲好。 系咯，咁如果全部律政人员都变做资深或者系系咯大律师都冇坏啦，呢啲系咪一个名衔嚟嘅啫？ 多啲叻人系好噶。 系啊，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御用大律师呢个名称咧，系好多年前咧，1972年啊。 系。 唔知你有冇睇翻啲旧闻咧？睇到一个所谓618事件啊，唔系社会运动嚟噶，系雨灾啊。 哦，冧楼。 系啦，就好公道嘅，嗱佢。 九龙嗰边咧就收获坪嗰边啦，鸡寮有即系不幸嘅事件啦。 系 咁呢边西半山咧喺旭和道咧有啲贵价豪宅咧，都有咁嘅遭遇吓。 系 咁我谂楼之后咧喺嗰啲瓦砾之中咧就揾到啊一位当时嘅华文报章咧形容叫做英皇御用大律师，阿列显伦啊 Henry Litton。咁啊即系后来咧就做咗终审庭嘅法官啦。 系。 咁而家都啱啱退休㗎啦，咁以前一睇咦 ,Queen's Council, 你知睇埋晒啲大戏呢就凡係御用嗰啲呀咩御妹嗰啲呢就直喺皇帝身边㗎嘛。咁所以以前以为真係话英女王啊士头婆即隨時有乜嘢法律意见就搵佢、啊。原来知道呢喺后来知道唔係嘅，係一个名衔嚟嘅啫。正如头先所讲啦，喺孤物论呢佢係大律师定係事务律师啦。咁啊，揀選佢或者委任佢做呢、這個即係啲代表性嘅資深大律師嘅時候咧，可能除咗佢嘅工作能力之外咧，個品格啊，或者正如之前咧係高等法院嘅首席法官講咧，就話都要替呢個法院咧傳播下，即係呢啲司法嘅程序啊，咁有翻啲即係社會嘅擔當咧，咁先至可以咧係符合到即係大眾嘅期望啊嘛。咁所以即使係揾事務律師都好啦，都要揾翻一啲除咗個能力之外咧、啊，都係嗰、那個知道佢本身嘅品行啊、conduct 嗰啲 OK 嘅先得噶。咁、但呢個星期咧咁啱咧，真係有兩位咧係 solicitors 都係啲律師啦，咁啱都係女律師咧、又牽涉咗啲訴訟喎、 哦。 咁一宗咧就不幸啦，喺呢個西九龍法院咧做咗被告。咁就告佢咧就係、襲警喎、咁故事就話佢咧真係關社會運動事啦。有一晚咧就係啲社會運動，佢坐住個的士就諗住去警察局啦。點知前面咧就因為有路障啊，就住社會運動去唔到。咁啊，的士司機就話喺呢度落得㗎啦，我哋唔可以再前啦。咁咁啊，跟住惹起啲車資嘅爭執。咁之後咧，當時啊，梗係大把警務人員喺附近啦。咁啊，就嚟查問咩事咧，就搞到就。襲警嘅事件，不過主審法官咧就話：，全部啲證人咧，有啲講到就矯揉造作添，咁啊釋放咗，咁呢位女律師就脱罪，不過睇翻咧，女律師咧之前都有話其他啲訴訟嘅喎，真係，小心小心啊！咁啊，除咗呢位之外咧，就另外一位咧就係原來本來香港咧有好多咧係啲公職嘅，即係啲法律界。就好多時啲研訊委員會啊，乜嘢醫務啊，或者係啲建築啊、入境嗰啲咧，咁有啲人不服嘅時候咧，就可能要上訴噶嘛。咁所以有大大小小嘅上訴委員會嘅。咁嗰啲就揾人去坐呢啲委員會裏邊啦，就好似做類似做審裁啊、做法官咁啦 嚇。 不過就唔係正式嚟嘅嚇，唔係話佢唔正當嚇。即係冇正式薪水俾你嘅，係義工嚟嘅。咁呢宗案件咧就話咩咧？就話佢一個係醫務嘅委員會，咁裏邊咧有個投訴人咧去到咧就投訴一位醫生啦，咁樣嚇。咁呢位女律師咧就係委員會嘅成員之一啦嚇。咁但係咧佢聽聽下咧，唔知點解呢個投訴者咧呢宗事件咧就變成咗佢嘅生意喎。佢就唔知點樣係安排到咧呢位人士啊。找他做代表，民事訴訟告個醫生，聽落都有啲瓜田李下啦，係咪？最終咧就而家就俾廉政公署咧就告佢，就話呢個咧公職人員咧，因為做呢啲雖然冇錢啫，但係都屬於公職人員嘅身份噶嘛，咁啊行為失當啦，即係講得難聽啲就即係喺度勾搭生意啦。咁啊，有失身份咁樣嚇。咁當然案件審成點啊，唔知啦，將來先知啦。咁但係咧，呢啲咁嘅疑雲咧，就會即係惹起咧，就人哋覺得真係除咗嗰個工作能力之外咧，印證咗真係要品格都好好咧，先至可以係委任佢做什麼什麼噶嘛。 係啊係啊，同埋自己都要好警惕啦，即係可能喺某一啲場合嘅時候，真係要自己主動企後一步避下嫌咯。 是的，即使调返转讲人哋走埋嚟，哎呀律师不如你唔好吓。 是啦，都要自己no, no, no, 唔可以㗎咁样囉。 是啦，避嫌嘛，呢啲叫做 利益衝突、啊、小心啲啦嚇。 係啦， 嗱呢度又提到醫生，有提到有律師咁嘅樣嚇、 嗯。 啊，你有冇諗到咧？就醫生同律師有好多大嘅分別嘅話， 大分別有好大分別啊！不過大家都要著件袍，大家都要考個牌咯。 除咗呢啲之外咧，嗱你諗下啦，如果咧有病嘅人，俾、個啊醫生啊大國手醫到變冇病，啲、人就會讚佢好嘢噶嘛，係咪？ 係啊。 咁但系如果一个有罪嘅人，俾、个大律师帮佢打到变咗冇罪咧，啲人就话系衰嘢嚟嘅。讲系咁讲嘅啫，即系唔系话佢有罪嘅，通常都系话自己无罪先去打嘅。 系。 咁、律师同牙医有咩分别咧？吓、 啊，大家都系靠把口揾食，帮人哋叫人哋把口。 所以咧，我个牙医就咁同我讲，佢话：，我知你啊，唔想麻醉咁耐，我知你啊，要去揾食，靠把口揾食，我都系。不过你靠自己把口，我就靠人哋个把口。咁另外，律师同啲编剧有咩分别咧？吓、 都冇乜嘢相同嘅地方系嘛？ 啊，好多时咧，法官就问咧，嗱，控辩双方，你哋个案情系乜嘢？咁、但系啲编导啊、编剧咧，嗰啲就剧情 系。 咁有分別嘅， 係嘅。 雖然控辯雙方嘅案情大家都不盡相同，咁啊是但一個係真嘅啦，或者兩個都係真的， 或者是但一邊係加咗啲劇情或者少咗啲情節咁啦。 係咯，總之啊，措辭用字啊，大家都要專業啲，小心啲啦、 啊。我哋都要即係花啲時間再慢慢咀嚼消化一下。 係得啖屎嘅啫。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大狀咪， 唔該Barbie。 数百公里，难预计将怎么收尾，会另有新天地，还是转眼就跌死？累，但我爱上喘气，再继续踏着步，也许总兜圈欠运气，唯独我可。选择这时候每寸落雨悲，涂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沉住气in大哟，好好自错。 网购对大部分人来讲已经不再是新奇事，大家按一个掣就可以轻松在屋企等货到，但是有时候想买时装又会因为没得试所以不买。最近有网店透过 3D 扫描将产品虚拟化，买家就可以用自己的手机用 AR 将虚拟了的产品着落自己身上，甚至可以用不同的颜色或者材料去做配搭，听落去好玩得嚟，又增加了网购的乐趣。我而家都试下去玩先，大家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是星仔黄家星， 晨光摩的课。 早晨啊，各位听众，晨光第一线，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咧，有阿邓太喺度，邓太早晨。 诶，早晨啊，阿小白早晨啊， 早晨啊，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点唱呢？ 我就咁嘅，我想讲啦，点唱呢？我就想点呢、這个Beyond 嗰支咧，光辉之岁月。咁我而家想讲个生日嘅， 好啊好啊， 生日咧，我就有一个细佬系。8月18日生日嘅，叫做李达亮啊，佢叫做 亮哥生日快乐，亮哥虽然八月啊，咁咪同你讲定先，好，好，然后 咁跟住咧， 俾多啲時間我，跟住咧我就我只仙啊，我仙咧我有八個仙噶啦，跟住個仙咧就喺澳洲嗰邊，叫做洛生兒啊，佢七月十號就生日啦，咁咧喺澳洲嗰邊咧就攞咗律師牌噶啦，翻唔到嚟，係 好叻喎， 咁第二個我咧就做緊呢個藥劑師噶，咁同埋咧嗰啲又做社工咁咯，我有八個仙啊嘛， 全部都係叻仔叻女嚟喎， 我同你分享啊，唔好意思啊， 唔緊要，好啊。 同埋我讲讲你哋贵台先啦，你贵台嗰啲节目咧，我通通都听过晒嘅， 系嘛？系嘛？ 好，你历史听到而家。 你最中意边个先？ 做边个？系你神光睇一转啦。 梗系啦。 八个节目系啦，因为 阿邓太讲翻你嗰个先。嗱，如果要讲一啲祝福嘅说话俾咁多个生日嘅人，咁你想讲啲乜嘢咧？ 我想介绍最重要就讲你哋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同埋我个孙女喺澳洲咧。天天都開心啦，同埋佢而家就盡量去揾嘢做啊！喺澳洲佢翻唔到嚟香港嘛，考到牌揾嘢做喺澳洲揾嘢做咯，就希望佢早啲揾到工作做咯。 多謝 你啊 ，OK， 身體健康啊， 你都係咁啊，身體健康啊，好，拜拜， 拜拜。 今天只有殘留的軀殼，迎接光輝歲月，風雨中抱緊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我某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是因它没有分开每种色彩。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晨光追踪三十一， 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新啊，早晨啊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哦， 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下啦，唔该。 今晚啊，日常八点半啊，咁就喺讲紧一样嘢度啊，就创科在网呢环节里边咧，就话啦，喂，原来咧好多小朋友都唔知点解咧，专系喺屋企嗰度画壁画噶， 系啊系啊， 即系我谂其实咧，我都唔知嗰啲山洞里边咧，即系嗰啲原始人嗰啲啦。嗰啲壁画系咪都系啲细路画嘅？系啲画工都差唔多啊。咁啊，个问题啦，啊，咁啊就 系 画咗之后咧弊家伙啦，咁要处理啊嘛。咁于是乎咧，就有一个从事建造业多年嘅朋友咧，阿郭志仁啊，佢咧就发明一种啊水洗嘅即系画笔，咁小朋友咧可以随时随地咁画。 哦， 系啦，咁。咁但不過咧，有樣嘢就係啲小朋友可能就即係我畫完就聽你洗唔甩噶嘛，如果你洗得甩，可能又 畫 咯，又畫咯，又講嗰啲畫咯。不過咧，呢啲咪圖層咧有好處咧，就係話，可以咧，就係、是、啊，對唔住啊，其實頭先係講話咧，係嗰啲圖層啊，即係等佢咧即係畫完之後我都可以洗走佢咁樣，唔係就係啲畫筆。咁嗱。咁另外有啲喺特殊學校嗰度咧，有學習需要嘅兒童啦，例如佢哋咧要即係依賴呢個步行器啊嘅朋友仔咧，佢哋亦都可以喺牀即係個牆上邊咧就畫畫，咁樣咯，咁啊睇下點樣啦啊，咁啊 另外啫，就係睇下呢個家常便飯啊。呢樣嘢 Kitty 好似冇乜點煮過，可能冇乜難度啊。就係番茄蛋。 哦， 番茄炒蛋。 係啦，番茄蛋咧，我覺得咧就係好得意嘅，即係每個家庭咧出嚟嘅嘢都唔同嘅。係 啊，有啲咧啲蛋咧係蛋角咁樣煎到一塊塊嘅，有啲咧就係蛋花咁樣嘅喎。 有啲咧就係誒，淨係誒，好似即係。淋落汤嗰度咧，稀楞楞咁样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咧就通常就系会即系将嗰啲番茄咧炒咗佢调晒味之后咧，跟住咧嗰个镬咧热地嘅时候咧，就倒啲蛋落去咧，七秒。 系， 一路兜完之后咧，就再倒嗰啲番茄落去，咁捞埋上碟咧，嗰个热力啱啱将嗰啲蛋咧整熟，咁啊够啦。 系啊， 系啦。咁啊，今次咧阿 Chef Eddie 咧，佢就。整一个嘢出嚟，个名都听落都已经好开心啊！叫香煎脆皮码头鱼柳啊，系、 哦、 啊，咁样哇，咁究竟有几好食咧？咁又可以睇睇啦咁另外咧，就去睇下呢一个零距离科学啊， 系 呢样嘢咧，我即系近几个月都有研究嘅，咁就系呢、这个人体嗰个菌群啊，名好似好难读啊嘛，菌群即系话我哋即系体内嘅微生物咧，原来咧对我哋好有用嘅。每人咧即系都有几兆啊，唔系几百亿啊，系几兆嘅即系微生物喺身体里边。佢除咗话肠道健康之外咧，原来你身体里边好多功能咧都要靠啲微生物帮手去做嘅、例如系你可唔可以消化到啲乜嘢？有冇嗰种消化酶啊咁样？咁咧都要靠佢哋嘅，免疫系统嘅要靠佢哋嘅。咁于是乎咧，咁有一班嘅科学家咧就去研究啊。唔同嘅菌究竟有啲咩功能嘅咧？咁样， 咦？呢个啱你睇、所以 系啊。咁另外咧就要睇埋呢一个啦。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今晚十一点啊，就疫苗面面观啊。咁疫苗里边咧好多名噶嘛， 系 mRNA 啊，点解要细草 M 嘅咧？咁、另外咧就灭活啦。滅口我哋聽得多啦，滅活嘅疫苗，咁另外一個減毒，即係減咗毒都仲係有毒㗎喎，咁另外一個叫病毒載體，通常呢啲係電腦嘢嚟嘅，究竟呢啲疫苗技術點呢？今晚又可以睇下啦。 好，唔該曬曬，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朝早发生交通意外，造成九人受伤。事发喺朝早七点几，一架巴士驶至大棠路与大树下东路交界嘅时候，同一架的士相撞，伤者全部清醒，救护人员在场救援。英国政府发表香港问题半年报告，描述香港去年下半年，即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的情况，认为中国持续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港区国安法已经被用作扼杀政治意见人士。报告又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单方面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认为北京和特区政府明显削弱港人行使权利和自由的空间。外交部驻港公署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报告，批评报告罔顾事实、混淆是非，严重践踏包括不干涉别国内政在内的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敦促英方放弃殖民旧梦，停止干预香港事务。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烈反对报告，批评内容不实，抹黑香港国安法。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9宗是来自广东本土，患者全部是在广州确诊，13宗境外输入病例来自福建、上海和广东等地，上海再多9宗境外输入的疑似个案。另外，新增的2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之中，一宗来自浙江本土，其余都是由境外输入。英国首相约翰逊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拜登， 两人举行私人会面，签署新版的大西洋宪章，同意深化经济复苏、加强全球安全、气候变化等议题的合作，承诺捍卫两国共同的价值观。新宪章是仿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和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1941年签署订立二战后世界目标的大西洋宪章。约翰逊重申他和拜登在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的立场完全一致，保障当地和平发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骤雨较多，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86点，升147点，总成交金额7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5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4蚊，升3.5；阿里巴巴206.4，跌1.2；美团306.4，系升8.2；长城汽车23.85，升4.5；友邦保险95.9，升3毫。云峰金融3.13，升2.3；中远海控19.46，升2.6；京东集团277.6，系跌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日元109.43，瑞士法郎0.894，加元1.209，人民币6.388，英镑对美元1.418，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日经平均指数报29,012点，升54点。港金现价报17,57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78美元，卖出1,89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管道而呢，首先讲呢一宗交通意外，在东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的慢线又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就是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北港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车龙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菲律宾道。东区海底隧道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车多，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口一段是车多，龙尾在北架山花园。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是车多。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门乡事会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沙田新城市广场都是挤塞，龙尾就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青衣南桥落车去葵芳，和天水围天池路落车去流浮山。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you.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搵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星期五咪坐低，马同学 ，master 咪。 今天美景不能再，不要为我添愁哀。似夕阳在山如晖，像消失在可见未来。 逢星期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学界参奏， 创造天团嘅龚家豪喺学界总动员当中，带大家去到喇沙书院探访佢哋嘅中乐团，希望各位年青人都有所领悟。 与其讲话系啲师兄鞭策我哋系我哋嘅动力，不如就系讲师兄对我哋嘅期望系我哋嘅动力。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学界参奏主持。钟杰良、欧卓贤 在焦点创造环节，仲会专访香港百一米栏王张宏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乜都系钱。早排睇咗一个关于年青人嘅理财习惯及金钱文化调查，发现有 24% 受访者表示。冇储蓄习惯，45% 曾经放弃原本拥有嘅理财计划，结果反映年轻人未有建立良好嘅理财习惯，因而为日常生活带嚟不同程度嘅问题同埋隐忧。另外，差唔多30% 受访者每个月只系得200蚊或以下嘅零用钱，另外有17% 直头冇零用钱添。这个结果有可能系反映。学生的必要开支是由父母搞定，既然什么都由父母搞定，有什么问题先？问题就是什么都由父母搞定了。仔女完全不需要管理一下自己日常开支，有什么就跟阿爸阿妈说，自动柜员机你都要入张卡按几个掣，现在直头是声控，说一声就搞定。仔女又怎会学到理财的能力呢？我比较赞成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给固定的零用钱小朋友，让他们可以自己解决怎样洗钱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这样他们才会知道有些什么钱是必定要用。如果想买些其他东西，那就要储钱了，但是要牺牲某一些娱乐才可以换到这一样东西。如果每一样想要的嘢，每一啲想使嘅钱，开口问阿爸阿妈已经有，佢哋又点知道原来买嘢系需要牺牲另外一啲嘢嘅咧？咁点解年轻人储唔到钱呢？受访者表示，放弃储蓄嘅主因系未能够控制消费意欲，又系嘅呢个花花世界，样样都好吸引。想要娱乐就要消费，所以你唔好怪佢哋大洗。香港地食餐晏都好贵，一年去翻一次旅行，扩阔眼界，增长知识，当交学费， 加加埋埋呢啲钱全部都要使。不过呢两年疫情期间，呢啲钱想使都冇得使咯。如果一放工翻屋企，即刻黐住阿爸阿妈，你又惊佢变群脚仔，咁你想点先？冇错，钱应使则使。问题系乜嘢叫做应该使咧？呢、這个标准真系人人唔同。有啲人会觉得只求两餐一宿、一碗白饭、两条青菜已经满足，亦会有人觉得生活唔可以只讲求生存，要讲求品味，所以饮杯咖啡都要去一啲咖啡连锁店，四十几蚊一杯咖啡先觉得有咖啡味。有钱到底应该点样使呢？有句说话叫做知足者贫亦乐，你听字面都知呢句说话系乜嘢意思嘅啦。不过如果而家喺呢个期间，你讲呢句说话，一定成街嘅人都会同你讲：我而家仲唔够穷，我而家唔觉得好快乐。所以好多人都会觉得，既然冇钱唔开心，有钱都系唔开心，所以情愿有钱喺身。讲咗咁耐，都系同个钱字有关。睇嚟钱呢个话题，我哋真系可以讲一世嘅。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咪喂，冇乜问题啊，谂计咪懵懵闭啊，当掂就要发威，啲钱就会继续嚟。冇米只鸡再提啊，撞鬼。 飲食字典， 今日嘅飲飲食食大字典咧，就系讲呢一个简提子啊。 哦，简提子 系啊，你中唔中意食提子啊？ 中意啊，不过依家啲提子咧越买越贵啊。 系 之前揾咗个替代品嘅，美国定系澳洲出嘅，叫波子提子。 哦哦哦， 咁嗰一种咧就相对平少少，可能讲紧三四十蚊一磅喺超级市场。咁咧佢咬落去咧好爽口喎，真系索索声嘅。 系 咁咧而个甜度咧亦都不减，因为咧我觉得咧有啲嘢咧你食完之后咧翻唔到转头。因为过往嗰一两年咧，好多香港人啊，唔净止我自己啦，好中意食日本提子。咁你日本提子 啊，情王啊嗰啲咧， 系啦， 但真系好贵，几百蚊一抽， 唔使几百蚊，百零二百蚊一抽啦， 百零二百蚊都好贵啦， 系好贵嘅。咁但系咧，你一食过之后咧，你又觉得哇， 即係嗰種清啊，嗰種甜啊， 嗯、 即係同你過往咧食提子嘅一個經驗啊或者體驗咧完全唔同嘅。咁、我近排就揾翻啲平少少，就係嗰個澳洲同埋美國嗰種波子提子咧、嗯，即係佢都好搞笑噶，好似個手腕袋咁樣嘅，即係你超級市場如果你有買個手腕袋咁嘅。咁同埋咧，我好憎食啲有核嘅提子。 哦， 我依家今次有咩咧？就算有核咧，我都唔攞出嚟。 照吞， 我照吞。 细个咧，阿婆会话你会种翻棵树出嚟噶， 咁咪好咯。我本身都想屋企有个农场噶啦，系咪先？ 但喺你个头度， 唔紧要噶，种好啦，种高啲，系咪先？即系依家大个识咁样答啦，细个边度识？ 细个好惊，细个好惊啊！即刻掠核啊！ 你即刻掠核？ 即刻掠核啊！ 扣喉啊！即刻。 唔系，跟住然之后唔食咯，见到就唔食咯咁样。 系，同埋细个啲提子都系偏酸嘅。 系啊，而家真系多咗好多款嘅。有时你见到咧啲炮仗提子，其实个样都几吓人咁啊，长咧、 哦、 又长又黑咁。 但系手指提子咧好好食噶。 有冇买过？我冇啊，因为佢个样有啲吓人。 有啊，甜得好紧要啊！ 我又 嗱嗰个就甜果龙啊。 哦。 嗰个手指提子有奉佢。奉劝咧，即系大家 sharing 下啫，即系我唔系医生，唔系嗰啲咩专业人士。嗰个甜度咧，甜到我要之后饮翻水。 哇，咁夸张！ 即系要中和翻啊、嗯，甜得好紧要。但系你话好唔好食？嗰只都好食嘅。诶、 嗯 早再早多三四年之前，未冇咁多咩情黄啊嗰啲嘅，即系未咁多青提啊，要食巨峰提子嘛。 喂， 巨峰提子就系提子入边咧，我最唔中意食嘅。 点解啊？ 好涩啊！嗰、那個皮， 個皮 好澀啊！ 咁但係有啲人話個皮某啲係唔食噶嘛， 好韌噶， 淨係食係啊， 真係㗎， 係啊， 顛覆咗我細個食提子嘅概念。 有啲人係話個皮唔食嘅， 有冇剝皮剝提子皮神器？ 唔係，因為佢嗰皮咧同平時嗰啲提子皮唔同，平時嗰啲咧真係會黐到實噶嘛， 係啊， 而你剝要一絲絲咁剝，但係佢嗰個某一啲品種啦，嗰啲巨峰咧，佢係。嘟一声，即系一成块系甩 出嚟咁 样，系啜出嚟嘅。咁、哦、有啲人就会咁样食咯。 咁 呢啲适随转变啦，即系你觉得需唔需要食埋落肚？ 我估 计 要揾另一个人先啦。 边个 会帮我剥提子？剥 提子嘅， 所以我唔食巨峰咯。 哦 ，OK。喂，咁但系而家咁讲翻啦，即系咁多款提子，有平有贵啦。咁当然你都会想买翻啲靓嘅提子。即系如果有时你买到啲唔靓嘅生果翻屋企咧，嗰种唔开心咧。是好难讲 的。近排我家人好鍾意食荔枝。咁、呢买咗返去啦。因为荔枝好狡猾㗎嘛、一抽咁样啦。入面呢原来呢total 可能40粒啦。有8粒系坏㗎喇。 哎呦。 係啊，好唔好啊，我觉得好缺德啊。因为其实你买嗰人其实知道㗎嘛。 係咪架。 係啊，一定知道啦。 好啦，咁我当佢唔知啦，咁你会开心啲。 係啊，希望好啲啦。同埋依家啲荔枝好贵贵㗎嘛，依家。 当做嘛。 当做都贵喎、啊。你有冇买荔枝嚟食啊？ 我冇，比较少，因为一粒荔枝三把火。 讲啫，荔枝都系有益㗎。 咪同埋呢、之前有新闻话有小朋友试过食太多荔枝。跟住入咗醫院， 系啊，咁、有另一個，你有啲人直情話啦，食咗過多嘅荔枝醉駕添啦， 同埋係啊，同埋唔好食荔枝做早餐咯， 係啦、啊，得噶啦，呢啲中暑法係嗱，鐘哥都入頭， 係啊係啊， 唔係鐘哥試過食荔枝，冇試過醉駕，你放心，大家冷靜啲，冷靜啲，係冇事冇事冇事。 喂，咁啊講翻點樣揀啲甜嘅提子啦，首先咧可以睇下佢個顏色啊，即係我當係普通嘅黑提子咁樣先算啦。深色定系浅色咧？你会拣 深色咯，巨峰系深色啊嘛。 嗯， 越深越好。 好系啱嘅，因为咧受住呢个阳光照射啦，提子个花青素就会增加，令到提子咧就变得更加甜啊。咁但系为咗防止吸收过量嘅紫外线损坏咗提子，从而流失花青素咧，嗰啲提子咧系识得自己个颜色变得更深嘅、哦，即是话佢曾经遇过一啲嘅阳光，咁、因为太多啦，佢唔再需要咁多嘅时候咧，佢自己就会变深色啦。咁所以咧，深色嘅提子就系会比较甜啲嘅。好啦，睇埋个定啦、即系一抽抽噶嘛。提子个定啊，粗啲好定系幼啲好咧？ 定真系唔识睇，要等你讲啦。系啊， 嗱，红提子味道咧，原本就系酸酸甜甜啦。咁但系咧，当提子嗰个定啊，即系个茎咧系枯萎嘅时候咧，即是代表佢嗰个酸味咧已经消失，可以食用啦。咁、所以咧，你见到佢个定系枯萎或者系幼啲嘅时候， 霉氹氹咁样， 系啦， 正啊，系食嘅时机啦， 就系冇咁酸啦。咁跟住比较嗰个提子嘅粒数啦，比较细粒定系比较大粒咧？咁样嗱，如果佢数量系比较多，而且系比较细粒嘅咧？ 原来系会香甜多汁啲喎，系啊，千祈咧就唔好觉得诶， 我有 阵时 去系去果栏都系拣啲大大粒啊嘛，因为横店都系佢都系讲话诶，譬如总之一抽咧就几多钱，咁你梗系拣啲大粒啦。我原来呢个有啲谬误喺当中嘅。 啊，仲有一个咧比较特别嘅就系、是、一抽提子啦，你幻想将佢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系 头空腹啦， 头空腹啦，最近个钉嗰个位同埋个尾嗰个位啦，你估边一 part 系最甜啊？个提子身啦， 头空腹。腹咯， 即系头胸腹，即系个尾嗰度。 个尾咯，系啊。 错啦，原来咧、哦、一抽提子最甜嘅位咧，就系近住个钉嘅头嗰个位啊。 系咁 样。系啦，因为嗰度咧系营养系由上而下落嘅，咁、 哦、 所以如果你试提子，即系如果老板俾你试一粒，你试个。端端嗰粒，即系试个尾嗰粒，如果佢都甜咧，即系成抽都甜啦，系、 哦、 啦。如果佢 呢个 系啊，呢、這个几得意啊！如果你试个头，即系近住个劲嗰粒，佢都唔甜咧，咁应该成抽都唔甜噶啦。咁、 哦、 样系啊，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呢个方法喺度拣靓提子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林慧。 早晨啊，崔宇彤。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 我想话咧，我要讲一个自己嘅纪录俾大家听啊，就系咧嗱，喺疫情期间咧，我知道好多人咧都会尝试，因为去唔到旅行嘅关系咧，就改为喺香港即系一啲唔同嘅住宿啊，或者系酒店咧，就享受下 staycation 啦。 嗯。 我嘅纪录就系我未去过 staycation 啊。 哦。 直至嚟紧嘅礼拜六日系咪啊？芭比话直至嚟紧你嘅礼拜六日，我开始啦咁样。 唔系我未开始，但系咧，我想话咧，我嚟紧嘅礼拜六日，我可能会物色一下一啲唔同嘅 staycation，、 哦、 因为咧 唔使一定 staycation 嘅。今朝都讲有咩 flycation 系咯， 跟住咧坐巴士 buscation 或者你坐的士 taxcation 咩 cation 都有啦。 其实咧唔系啊 ，staycation 咧系一个最懒嘅方法嚟噶，因为你真系可以 stay 喺个地方、啊，你觉得自己俾咗钱去买嗰个 package 咧，你就会唔喐噶啦嘛，咁、 嗯、 你就可以逗留喺嗰个地方度休息啦。系、 嗯、 啦，你知道我哋其实好需要休息 的。冇啊，真系休息啊，话俾你听啊。 点啊？你谂住点啊？ 我太太带埋个仔仔咧嚟紧去 staycation 啊。 哇！ 我冇份去噶。 你先带埋个仔仔一个定两个啊？ 两个。 点、 哦？点 解你冇 份 去嘅？ 点解咧？ 因为原来佢冇预我。 哦 咪先， 我放假啦。 咪先，小白呢啲嘢咧，我领教得多啦。嗱，你千祈唔好咧约啲美女去船 P 啊，约自己啲活动字啊，因为咧，因为我未实，突然间 定睇定啲，我睇咗大丈夫话俾你听， 系啦，一阵间咧。一陣間咧，呢啲局嚟噶，局嚟噶，小心。仲要咧就係一個屈未十，如果佢係正向啲咧，佢會 surprise 你。 係啊，其實帶埋你去嘅。 其實已經喺屋企下低 set 多幾個 cam 噶啦，而家話俾你聽。 唔係，佢太太唔係咁攻心計嘅。 我以為你話唔會，小白唔係啲咁嘅人嚟嘅。哎呀，鐘哥你真係 做乜咁坦白正？食咗誠實豆沙包喎，今朝。 鐘哥啊，我哋而家暫時三票噶嘛，仲係男權少少，多少少噶嘛。嗱，我知道男女權係平等啊， 算啦， 嗰 啲小白 咩啊， 小心啲啦， 保重，一切小心， 保重 ，set 曬啲 cam 噶啦，明 噶， 啲嘢明白， 有咩打俾我， 就係心中 話同我去行山。 我为咗你自己一个上山行， 帮你影啲相， 影啲相，系啊，攞翻富士山嗰啲咪得咯， 系啊， 搞掂。 阿 Bobby 讲开 staycation， 系 嗱，我哋翻翻嚟，嗱呢个 staycation 咧，嗱今次你太太冇 book 你唔紧要，你可以考虑下我今日讲呢个，你帮佢 book 翻，然之后你下次安排一个四人旅程，冇问题。 听听先， 嗱呢一个咧，我觉得第一次系吸引到我嘅，因为平时咧讲话，譬如包啲咩嘅住宿啊、饮食啊、服务啊，甚至乎你话嗰个酒店嘅景观有几靓咧？其实对于我嚟讲系冇乜特别嘅，因为我觉得除咗话个价钱相对地好似吸引咧，但我觉得佢个限制都多嘅，即系譬如可能你 book 咗嗰间房咧，咁你如果真系为咗个景观而去打卡咧，喺我心目中我又觉得唔系真系话咁划算。 唔系啊 ，Bobby， 你试一次先啦， 你就觉得好叹 系 嘛？ 你试一次先，即系维港一百八十蚊，你试一次真系。哦、 真系好靓系嘛？ 几值得 正喎，真系正嘅。 我谂我都会尝试嘅，但系咧，我今次见到呢一个咧系吸引嘅。我谂对于阿小白嚟讲咧都 OK 嘅，因为呢一个咧系有一个主题式嘅酒店 staycation。咁、我觉得佢摆明咧都系主打一啲即系有小朋友嘅家庭噶啦。 咩主题嚟嘅先？ 就是魔法主题。 哦。 是啦，他就是有那个魔法师，即是我不知道你小朋友喜不喜欢看 Harry Potter 啦。 啊、他未看的他。 是啊。 是啊。 我的女儿就极沉迷的。 哦，是啊。 好喜欢好喜欢。咁今次。 Harry。 我劲惊这个我想讲。 伏地魔。 好惊，睇完之后好惊。 我个仔冇疤痕，得粒墨啫。 好啦，咁其实呢一个咧，我觉得最得意嘅地方咧，就系嗱一个 package， 你知道酒店通常都系包住宿啊，包一啲嘅餐饮啦。咁佢入边咧都有啲主题嘅活动嘅。咁其中咧有一啲嗱，譬如嗰啲话咩影相啊，隐形体验咧，我觉得系几好笑嘅。 嗯、 即系入到去嗰个地方，平时可能咧阿爸阿妈同个细路玩咧就系、是，我揾你唔到，我睇你唔到咁样啦。咁、今次咧系有成班。一齐同你玩呢个隐形体验啦，咁入边咧有啲场景嘅，咁但系我觉得咧最得意同埋最吸引到我嘅咧，就系佢话咧有啲自制魔法饮品同埋料理，系、俾小朋友去做嘅。 系 嗱，我个女咧平时好中意攞啲屋企咧啲唔可以攞嚟沟埋一齐嘅嘢咧，就倒埋一齐嘅。咁我觉得咧呢一个咧系 OK 嘅，即系对于啲小朋友嘅创意同埋好奇心嚟讲咧。如果有一啲適當嘅指導，而真係做得出一啲成果，即係嗰啲嘢食得落肚嘅話咧， 唔好加重醫院負擔喎、啊、你。 我唔會嘅，我相信應該有關方面係安全嘅，教佢去溝呢一啲嘅飲品同埋嘢食嘅時候咧，咁、我覺得都不失為一個又包含咗少少嘅親子工作坊，又包含咗一啲可以度假嘅主題。咁、所以對於我嚟講咧，我就有少少心喐喐想嘗試啦。 嗯，係咯係咯，榴蓮芒果金筍汁可能都幾好啊。 哇， 最多明康。 你哋真系对我好好嘅啫，你试下我唔翻，你都要加重你嘅负担，唔系净系加重医院嘅负担噶。 唔系啊，都系加重小白嘅啫嘛，都有啲咩小白，搞埋佢啦。 系啊，喂，转头我哋有 Facebook Live 啊，系啊 ，Facebook 见。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阵间仲有十点钟新闻报道，跟住有风骚快活人，然后就系一点钟新闻报道，跟住仲有 系咪玩啊你？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咦，钟哥呢？钟哥，钟哥， 喺度。下星期一继续晨光第一线。